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即將開始，請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喂 ，hello， 唔好意思 ，dead air 咗添，肥 try 入唔到镜， 入少少啦， 佢要走有得佢啦，我拧过啲俾佢先 ，Charco，hello， 麦应该唔爆，应该几靓声添，我估，因为今日咧可以。支咪再近啲咧，咁我唔使用咁大力。Chico 咬咪 stand， 佢最中意 咯，系咯。我今日点解咁迟咧？都冇乜人关心嘅，但系听闻只系关心其实啲人关心咩咧？大众就睇下有咩洗版就知噶啦，基本上。等阵我洗晒手先，翻嚟未洗下手？ 肥大，上镜上镜上镜上镜，哇哇哇，癫咗癫咗，哎呀哇！ 真系狼狈。Hello， 真系冇结果啊！咁样同啲猫捻法。 有 选票啊？冇。咦，今日好少人，我得三十几人啫，咁算啦。咁啊，三十几人就三十几人啦，打完风啊。K C 话想瞓，即系点啊？咁瞓先啦，拜拜。好，睇下边个嚟咗先。一开波 ，Siri 大力水手789探长好，大力水手789咁夜啦 ，J J Mans 我等到啦， 喂 ，J J Alice 长你好探长 ，Hello Alice 大家好 ，Frank Hello Hello 去探长好 ，Sir 想瞓 ，Apple Truman 数九十， 喂 ，Hello 唔该晒， 大力水手789星 OK， 天亮 Nico Hello 探长， 喂 ，Hello 神夜猫， 大家好。 喂阿 Jay， greetings from Nepal， 接收探长好嘢 ，Hello， check music MB 邓模式颓垣大正呢个题好， 系嘛 ？Thank you， 哇，今日有两个嘉宾都有捧场，即系渐渐有呢个围炉 feel 啊，即系冇咩新人嚟挑机，咁我成日都等紧嗰啲新人嚟挑机嘅，但系我就好难掌握到佢咧，即系我唔即系同佢讨论啲唔同意见，佢又唔走。呢样嘢几难嘅，即系镬都屌走咗，真系唔好意思啊。咁啊，围炉都唔系一个好事嚟嘅。咁苏嫂咧，好似近来第二次见你系咪？呢个短期之内，仲有呢、这个Frank Young， 咦系韩国人嚟噶你？佢都系新未见过呢个名字，应该你有唔记得 ？Frank Young 未见过，喂，欢迎你啊！你系咪新嚟嘅？撞入嚟啊？又话点咧？请问？咁啊 ，KC So，Hello， 仲有 Pat Pat 125，Hello， 你好。颓垣败症啊，点解会咁样出呢个题咧？都 at hot 嘅啫，即系颓垣败牙啊嘛。因为今日咧，我出咗街嘅，其实因为咧有个朋友要送别咧，就去咗沙田一间嗰啲纪念馆啦，所谓。咁见到新闻咧都有少少牛青嘅，原因就系嗰啲咁嘅九铁咧。即系港铁东线啊，而家叫做系嘛？咁咧，哇，有好多报道啦，大篇幅咁样。今朝又见到啲人喺大围站嗰度，即系癫咗咁样，过万人咁样企喺度碌借咁样上唔到车咁样咧。咁我都有少少死啦，迟到咁点算咧？咁样，但系心谂去告别，即系迟咪迟咯，你唔好迟到人哋收工就得啦。咁谂住我迟人哋都迟嘅啫。咁点知咧就啊，竟然出奇地咧顺利，同埋我当时系六点零钟正值收工嘅时间，咁好多人扑到翻屋企嘅时候咧，咁我搭咗呢、这个东铁线啦。咁东铁线之后又跟住我就唔使转车公庙嗰边嘅，咁所以咧就算塞极啲车少极咧，都唔会相差太远嘅谂住。咁但系。去到东铁线咧，一上到九龙塘月台咧，哇！一分钟有车、哦，点知原来嗰一分钟咧系虚幻嘅列车嚟嘅。我就系等一分钟嗰个牌咧，就等咗差唔多十几分钟先，即系个牌揸就流摊啊！即系佢唔可能唔能够用电脑化计算啲车程咧，咁啊求其氹住啲人，等啲人唔好鼓噪啦。我谂咁人都唔系话太多，即系同平时翻放工冇乜分别。因为我谂好多人都收到风咧，可能一早走咗或者试下搭第啲车咁样。咁所以今日个环境咧非常之多人得嚟又好有秩序，同埋大家都克制嘅。啲灯光有啲 balance 问题啊。咁我试下校翻光呢一边，就 overall 咁啱细就靓啲应该。因为我左边 set 到眼灯咧，我想睇下个 balance 系点。个鼻 highlight 位爆咗少少算啦。OK， 咁啦就系咁啦。咁所以咧，我都几欣赏九铁嗰啲职员嘅， 即係都幾有耐性，同埋加咗好多粉紅色嘅 freelance 咧。即係佢嘅嗰啲 freelance 咧就係粉紅色嘅背心，好鬼幼稚嘅，好似啲幼稚園嘅制服咁嘅。你諗下幼稚園嗰啲托兒所要著著件背心噶嘛，通常都係粉紅色噶嘛。咁啊大人大姐著嗰啲咧，即係佢減低咗啲乘客嘅戾氣嘅，的確可以。因為你大人大姐整件粉紅色背心咧，即係好幼稚噶嘛，咁所以令到啲人冇咁燥啦。咁二來我見到啲人秩序好過平時添嘅，因為可能咩原因呢？你哋覺得點解今日啲市民啲秩序係比較好，同埋比較克制？咁因為大家嗰個矛頭都係指向政府，點解要去開工嘛？咁九鐵嗰啲職員呢，即係港鐵啲職員呢，就食曬死貓啦，因為都唔關佢哋事。即係你個碌樹擋住咗個車，咁有乜辦法啫？擋住條鐵路咁樣，咁我諗大家都理解到，你點都相對成熟咗，成熟過以前少少啦。咁所以我一路都冇聽人鬧嗰啲職員咯。咁我唔知點解咧，即係睇新聞咧，硬係有啲人好燥咁樣。佢都唔係鬧啲職員嘅，但係咧就對個職員好唔客氣咁樣咧。即係我開頭第一次睇就覺得，要關係春事咩？个源头就系因为点解今日都要翻工，即系明知道咁多嘢未清理好，戆人嚟翻工，摆到明啊当啲打工仔下把啦，而家即系觉得呢样比较愤怒啲咯。咁所以作为市民都应该表达得好啲啦，就唔好吓对嗰啲九铁嘅职员嗰、那个即系愤怒，唔好摆喺佢嗰度咯。前线嗰啲人都好惨嘅，有时真系。唔係有時啲嘛，九成九都唔關佢哋事噶嘛，咁你喺度出氣有乜意思咧？即係唔好表現到自己嘅刁民咁先得㗎。咁但係通常近年見到刁民咧，都係啲老嘢多啲咯。即係所謂香港嘅老人嘅問題都好嚴重啊，我覺得而家一係老人，一係傻人。頭先啊，讀到呢度嘅。 Jam Leung Hello. Hello Jam. Full high time jang ho. Frank Young no. In Hong Kong. Frank Young did like your talk about photography. CSO 759. Andrew Kim 趕得及回家. Iris Liu 777神級社博放唔放假由老細自己決定. Iris Liu 新來的你好. Lead Irene 昨天 喂多謝你 了一日好攰。 哦係啦喂 Iris 啊。好似上次已經見過你嘅，即係打風嗰晚係咪？唔知有冇記錯，定係之前都見過你咧？咁啊，歡迎你啦！咁仲有Irene 都係新，即係唔係成日見到 Irene Lee 係咪？咁都唔係好熟口面嘅，咁啊歡迎啦！總之生面都係歡迎噶啦，但係有啲人咧，我歡迎咗佢之後，喂，咁搞錯啊！嚟咗幾年咯，咁啊，可能你少講嘢，或者轉咗名，或者我唔記得是哪一樣啦。咁我唔知 Irene 或者 Iris 呢究竟係點樣入到嚟嘅呢，係咪以前聽開城寨呀 D100 呀或者花生台呀、或者聽過講鬼故呀咁樣入嚟嘅呢，可唔可以比較了解多啲，等我知道究竟而家我啲 live 嘅朋友係啲咩人囉，好嘛。咁 ISKC Show 呢就我問我係咪759，咁我邊有呢啲朋友啊，邊啲攀附啊，即係唔會嘅，即係佢係咪今日出品呢又係。 係 呀。喔 ,ok, 咁巧啊。咁呢就我都想，如果佢同一個堂呢，我都想過隔離鞠個躬嘅，因為我覺得佢打開咗少少缺口啊。因為蘋果速遞做唔到嘅嘢佢做到少少囉。咁啊同埋應該王維基先啱嘅，但759都係嘅其實，即係因為佢打破咗好多代理權啦，即係揾咗好多新嘅 source 啦，就令到香港嘅市民呢買零食又好，買一啲副食品都好，都有一個新嘅選擇。咁呢個都係偉人嚟嘅，我心目中。咁有好多人就話炒學啫嘛，有玩股票咁唔理呀，咁即係總之即係我又唔炒股票嘅，我唔知咩叫759根本就。但問題就係、佢對我頭先講嗰一範咧，即係更加多副食品嘅代理，能夠打開咗呢個選擇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對我哋有利益嘅一個香港人啦，叫做。因為你知啊，網絡世界咧，乜嘢都有人有持唔同嘅意見，好正常嘅。即係包拗呢，同埋你話呢樣好嘅佢又話嗰樣唔好，你話呢樣好你話嗰樣唔好佢又嗰樣好，咁嗰啲呢我自己都係咁嘅人嚟嘅。咁所以呢個非常正常嘅。 P Jackpack 125，我是沙田人，普遍都斯文企理，只是平时大多大陆人搞到燥晒。 哦、oh, ，OK。 Jackmusic MB 邓模式，原来 Facebook 出了问题，现在才有 notification。 哦，明白。 Boost 已经是40分钟前。 哦。 Frank 让我听开城寨而认识探长。 哦、oh, ，OK， 明白。城寨你仲有冇听咧？请问，同埋而家你会听咩节目咧？咁同埋網台界呢，短期內呢有啲好令人鼓舞嘅消息嘅，但係呢講俾我聽嗰個人呢就擺定明玩我啦，又叫我千祈唔好講俾人聽啊，咁我梗係唔會講俾人聽啦，但係我覺得呢個消息幾鼓舞嘅，即係例如有某啲節目呢就有啲好大嘅 sponsor， 甚至乎啊有啲利益囉，即係終於某啲網台節目呢係有人認為商業價值啦，咁樣連個監製我都冇講呢樣嘢，都啱啱收到呢個消息嘅啫。咁呢遲幾日大家就知㗎啦，總之係鼓舞啦。咁嗰啲都係我朋友嚟嘅，咁我值得可喜可賀啦，總之。咁但係你問我咩事我就唔會講嘅，因為我應承咗唔好講俾人聽。咁我問佢，喂屌你叫唔好講俾人聽，你又講俾我聽，咁即係算點喎？我话万一如果有日爆咗出去嘅时候，咁啲人咪知啊？你咪以为我讲咯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唔会讲嗰件系咩事嚟嘅。咁总之可喜可贺啦。 李大人今日路面交通真系好实， 系啦。 Land huge landy Iris 6759一大突破，可惜英年早逝。好人好事， 韦 信王因为新界东居民最高质， 专 对你，佢唔系个个人有钱都识得咁做生意， 穷 穷气气，而家先上嚟。 哦，咁啊，今日咧就老实讲，其实就冇咩主题嘅，咁主题都系讲屯门败政嘅啫。咁咧就即系可能大家听到呢啲一讲政府咧，就即刻走入嚟啦，因为好多人个 expectation 咧。在网台都是要宣泄一下这个怨气啦，即是又投票都投不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政客，又投了选赢的立法会又被人 DQ， 那这些怨气哪有地方宣泄啫。但是九吹二四呢就并不是一个这样的节目来的，即是假如你一心走入来听我闹政府呢，那你都是听回城寨或者花生好一点。 白君郎怀你想配各位好。 喂 ,Hello。咁我想知而家入咗嚟嘅朋友呢係咪收到 notification 呢，定係鄧武式正話講話係 Facebook 嗰度冇吹雞呢？咁如果 Facebook 個吹雞文出唔到嘅話，我試過我直頭冇出吹雞文呢，嗰條數就唔會少咗去邊㗎喎。咁究竟透過 Facebook 吹雞入嚟 YouTube 嘅人有冇存在呢？又或者定係入得嚟有興趣聽九吹廿四嘅都已經 subscribe 咗呢咁樣囉。咁當然兩邊都吹呢就冇死錯人嘅，即係佢個 subscribe 嗰個鐘又會有 function， 同埋留意我個 Facebook page 呢又會知道我吹雞咁樣。咁我睇返頭先嗰個吹雞文呢幾點㗎先，我頭先搭緊車返嚟嗰陣就係幾點呀、啊，看不到的，喂，我想是11点左右应该。咁我有 Vincent 呢，阿图呢就问我 How much for your Uber？ 他意思是什么呢？ 1488 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有人搭 今天 的 价 好 贵？ 又不是、我 Uber 搭回来80几元而已。 回 工 时候、 我在宝福山搭到回来近住接近打砖平街的地方呢、大连排道的地方呢都是89元而已好像。咁我覺得正常啦，回復返。咁啊 ,Wilson 呢點解呢 ?Wilson 喺咪度呢，彈 bass 嗰位。咁呢我唔知你係咪 YouTube 度冇 account， 定係你留咗言我唔知你係邊個呢，因為我見到呢你就喺個Facebook 度有留言嘅。咁我招呼埋 Facebook 嗰啲朋友先。因為今日個時間好近呢，於是乎呢我可以兩邊都讀晒。 兰里本来谂住下午问你今晚有冇、 哦， 不过好似老冯咁建议打风做咗两日直播，以为今晚想休息一下， 哦、都有咁谂过嘅。 reply message 43 M， 兰里以为今晚冇，有心啦探长。支持 manage like reply message 46 M J J， 喂 J J， 见 manage。 其实想支持我咧，就 N 咁多方法嘅。最简单咧就系喺个YouTube 嗰度咧，嗰个 chat room 下面有个哈哈笑嘅 logo 啦 ，emoji 啦，同埋隔篱有个 dollar sign。个 dollar sign 咧就系一个叫 super chat 嘅系统咧，就是、你揿咗落去咧，佢会指引你点样 sponsor 噶啦。咁 sponsor 咧就唔系规定$38嘅，因为我见到呢排成日都有人$38，咁$37都得嘅，咁啊自由嘅。咁啊，1234啊，一位数好似唔得，两位数以上咧都应该无人欢迎啩，我谂。其实上限我唔知几多，但系未试过。咁你有兴趣试咧，我真系绝对唔会抗拒嘅。但最紧要唔好系中共嗰啲钱咯，即系要你作个自己额头，我真系会唔要咯。咁啊，而家几多人啊？我想睇睇有冇 haters 咧？咦，话都65，都唔算少喎、啊。而咁样咁突然间又我而家我睇你80几，系咩？系啊，87，系咪真系有87咧？好似而家最高峰嘅时候92，哇，92添啊！喂，我谂真系好多人好似阿邓武识话斋。可能个吹鸡文迟咗咁样咯。喂 ，J J， 几时见面啊？还翻个嘢俾你喎，要。上次真系好 efficient 喎、啊，竟然。我哋 print 咗几多张相啊？ 唔记得。 我仲有冇 cookie 啊？ 冇啊。 哎呀，好想食啊！ 系啊。 哎。就咁有咩口即系过口瘾嘅嘢？你知啊，我好啊都好啦，是但啦，粗粗地。 因为食 两 斤花生醬。 嗯。花生醬加紫菜唔知会点嘅咧？花生醬、紫菜同埋 cream cheese 得唔得？ 哇！ 唔知咧，应该好食嘅喎。你谂下嗰啲。 食 cream cheese 啊？ 少少啦，我成日想食个口甜啲，其实饮俾罐忌廉我都得噶啦。话你知啊，破铜咧好难入翻铜啊，真系。 几多人衰 ？OK， 咦咁啊？ 我请你饮呢个啊！ 我唔好咁忌廉多啲啊，想，因为想解下渴啊。因为头先出咗三洋茶餐厅食咧，有啲炒菜有啲味精啦。咁咧，我发觉而家到咁年纪咧，因为。我平时呢同啲即係我嘅社交里头呢都可以乔装我自己係40岁左右嘅，因为我啲朋友都係呢啲年纪嘅。咁但係丧礼就冇得乔装嘅。因为细个玩埋嗰班同学全部都係50几岁咁样呢，我係算係中挺啦，多数係细我一年呢，我臨个班。阿郭少杰都喺度，郭少杰打我2年咁样。咁都 around 呢啲年纪啦。咁头先一坐埋你知啦，呢啲 moment,丧礼又多过婚礼嘅，咁咧就难免又讲下啲健康资讯啊咁样嗰啲咧。咁你知我一个 keto 嘅代言人嚟噶嘛？睇就知。咁又亦都讲咗少少关于 keto 对身体有咩影响？点知咧个个都如痴如醉，因为有两个都话：哎呀，我发觉真系有少老人痴呆啊！咁其实个个都系噶啦，50岁都唔记得嘢。哦，系啊，哦，整翻先。咁我食得饭多就硬系难免噶啦，咁样。佢唔系啩，食饭都会多，因为有个做消防员嘅师兄咧，我啲细个玩大嗰啲咧，佢一日我识佢嘅时候，一日食4碗饭。咁我问佢而家有冇食咁多啊？咁样，而家2碗就够啦。咁咧，因为咧，点解而家食2碗就够咧？系因为消防船上面啲碗咧系汤碗嚟，屌。咁佢當然咧就唔會認同我話食飯有害啦。咁但係咧，成台人得佢一個話唔認同啫。因為我聽阿郭兆傑講咧， 话李卓人都系唔食饭噶，系咪又系你嗰味嘢啊？咁样，我话可能系啦。佢话唔系，我谂佢太肥啫。咁样，咁你觉唔觉得李卓人嗰啲辞令同埋嗰啲反应快咗？唔知有冇人觉得咧？唔知点解讲起李卓人咧，就好多人都憎佢，唔知点解。例如有位 MK Moon 嘅听众咧，即系嘅网友咧，就话佢唔知个户口多咗900,000又唔申报咁样，系因为咁样好憎佢咁样咯。咁有冇人同佢平反下咧？因为我唔识答佢呢啲真系。咁多900,000又唔申报，俾人踢爆咗申报翻，但系又唔拉佢，唔知点解，即系对佢咁好嘅，点解啲建制派呢、這个都唔明嘅？有冇人复答到我咧呢样嘢？哇！我见到好多五彩斑斓嘅彩带啊！真系简直咧笑丧啊！今日唔系，即系我朋友咧，佢哥哥，即系我今日去个即系中学同学咧，佢哥哥都讲到明咧，今日咧冇任何宗教，都希望阿健开心心咁样去另外一个地方咁样。咁于是乎咧，播佢前最中意听嘅歌啦，但系竟然冇 Duran Duran 同埋 Japan 咯，因为前好中意啊 ，Visage 佢都中意嘅，咁但系冇呢啲歌，得翻阿哥哥中意听嗰啲咯，佢哥哥例如听嗰啲。Today 啊，或者嗰啲 You Got a Friend 嗰啲咧，即係嗰類比較 easy listening 嘅歌啦，咁都破格噶啦，因為隔離瘋狂咁樣破地獄咧，有金文橋又剩咧做曬锣鼓大戲，但佢哋又竟然播啲歐西流行曲，咁同埋咧有阿同學仔最中意飲嘅生力啤啊咁樣，招呼大家嘅咁樣，咁但係似乎嗰個氣氛都搞唔到預期嗰、那個，因為始終呢好多人嘅觀念都係一個傷痛嘅時光。咁但我哋班中學同學呢有講有笑，大家開開心心，直頭入咗個靈寝室嗰度呢傾咗好耐，我都唔知傾就出去傾啦，撲你一街仲喺度講佢是非咁樣呢，即係覺得真係唔係幾好咁樣。咁但係唔緊要啦，可能佢哋真係 friend 到一個地步呢，即係兜口兜面講是非都得咁嗰種呢，咁成個氣氛都唔錯嘅。咁係囉，咁總之頭先唔係一個太 sad 嘅喪禮囉，亦都唔需要囉，我覺得。因為人死不能復生，走咗一個事實，同埋你都亦都想佢再生嘅人有一個輕鬆嘅態度去對付死亡咁樣。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呢生死呢啲係 program 咗嘅，咁病呀、就同個 gene 有關嘅咁樣。咁同埋唔發生發生咗囉，咁最緊要剩低嘅人有一個好嘅印象，同埋即系大家唔会因呢啲事恐惧或者好担心咁，我已经觉得系好好啊。咁所以我觉得头先啲同学仔都好恰当嘅，我觉得咁样做法都即系可能对传统上或者对一个观念上都系大家都唔系咁中意啦。听紧九七廿四嘅朋友都觉得系可能。 李大 r 有759，多咗一个选择。 清 泉有收到 YouTube 通知，尹胜旺92 watching 胡 ，Jim 王向 港币10元。 喂 ，thank you。 佛山矿坑 八系咩意思啊？ 长好，监制好，大家好。Dilbert 早晨。 佛山 ，hello。 李大 r 我喜欢听一啲 UFO 鬼故神秘嘢。Ultraman 收到96.50元。 喂 ，thank you。 猫猫定惊。Tim Chandler 撤销2018年9月15日 Gino Neko 我是800蚊，佢俾我不嘅，但入到去都系要收10蚊。 哦 ，OK。之所以话单位数唔得咯。 探长留人生到。 喂 ，Hello。 换港币38元，银麻佢哋 set 好晒。 哦，系啊。 15、23、28、38。 点解人哋50又得嘅？ 我唔识石以外嘅银麻。Dennis 黄探长你好 ，Lead Irene 陈。 喂 ，Hello Dennis。 10:30由黄埔去土瓜湾搭的士，照标加收200元。 点解要加收呢？就是因为嗰啲台风费啊。 台风 价咯。咁系咪规定200咧？又唔系噶。 Jack Chan 今晚好似讲得豪爽喎，你同红班人民建联工联会多咗9000万，佢哋唔会嘈。泰民多咗90万就口诛笔伐。韦信旺今日听咗几次嘅经典对白，见到咁难翻工就自己攞 annual leave 啦，一啲都唔体谅其他人。呢啲系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直头系。 像 High Low Tom 陈丹过百人啦。 哦，哇，过百人啊，竟然咁都。 哦，我知道啦，个 super chat 因为佢用电话咧，佢好奇怪个15蚊起表啊。 系。 咁然之后咧就唔知 set 死曬嘅， 係28、38咁樣咯。 哦，咁得意。 係啱啱正話 check 過嚟。 OK， 阿 Dilbert 新未見過嘅 Dilbert。喂 ，Hello， 50蚊係冇錯 ，US dollar 嚟嘅。咁呢位咧就係、是、一個長期都支持我嘅。嘅海外嘅網友嚟嘅，佢叫 Dominic 嘅，咁多謝，再多謝。咁啊，仲有俊介話咩啊？讀埋你先。 俊介，大家點睇的士小巴坐地起價？八號風球我理解，冇保險。 係。係咯。 好似話都有㗎，其實唔 係 冇㗎。 哦， 係 咩？ 我的士嘅保險係有 㗎。因為普通嘅保險咧，火險嗰啲咧係唔包保暴動同埋天災㗎嘛。 但 係 我唔知睇咩嘅新聞咧，話係有保險。 喂，但係我頭先我啱啱講嗰樣都係聽翻嚟，聽咗幾十年㗎嘛。咁、但係冇可能冇喎。但係如果大家有睇 Chubb 嗰個廣告咧，即係CHUB 嗰、那個啊，嗰、那個而家成日賣廣告㗎嘛。咁咧有一單經典嘅案例咧，就係佢嗰個美國有個跑車係咪叫 Cadillac 啊？定係唔知另外一個牌子啊？總之美國最有代表性嗰種跑車啦，定係Chevron 啊？即係是但一間咧，佢 Chevrolet 佢是但有是但，即係好似 Chevrolet 嘅一個跑車博物館咧。咁好衰唔衰咧？冇人預測到。突然間形成一個天坑啊！即係佢嗰個博物館正正嘅博物館咧，你而家上 YouTube 都揾到嗰個 YouTube 嘅閉路電視，好勁啊！無端嘣一聲咧，成幾廿架跑車跌曬落個坑度。咁於是乎呢個成為一個經典嘅案例咧，但係 Chubb 咧就竟然可以賠得曬嗰啲成，即係呢啲屬於天災啦啩，大佬。咁係原來保險係包嘅，有啲保險。咁長期。因为我哋香港人咧，好中即系未必有人都会得闲咧走去查紧问底嘅。咁但我听咗好多年咧，都系话保险系唔包即系火险系唔包呢个天然灾难同埋呢个政治暴动，即系政治嘅事件唔包嘅。咁有冇保险嘅朋友可以答下我咧呢个问题？定系？ 叫新城的士专业啊，佢有包风球啊嗰啲咧系包噶。 嗯。系咯，即系呢个藉口嚟噶啦，即系下次个的士佬话要加200，我屌你啊！咁样唔好答啦，即刻报警都得啊！如果佢真系，如果肯定系包埋打风嘅保险，佢凭咩加价啫？系咪先？但 Uber 咧就正正经经啦 ，Uber 都好贵嘅，可能都系200蚊 ，up to 200，但系人哋系有一个机制，但即系话市面上有几多架车喺度跑紧。如果車過少嘅時候，佢要用一啲獎金嚟吸引啲司機快啲開機，即係呢個係有根有強同埋一個解決問題嘅方案嚟嘅，所以我就覺得係抵比咯。但係的士佬嗰啲咧，屌你話幾多就幾多，就唔抵比咯，我覺得。 小巴都係啊， 係嘛？有冇人搭小巴咧？今日？哇！係 啊，唔知 係 唔係沙田定唔知邊度搭去旺角啊？定係旺角搭翻嚟 點解？嗯。同埋今日 search 过咧，曾经国民党嘅民国政府咧喺台湾嘅时候，即系由大陆去咗台湾嘅时候，有啲法例咧系囤积堆期啊，咩系咪咁读啊？ 唔知啊， 即系话咧，你 keep 住啲货啊，嗰啲系军事用品啦、粮食同埋日用品啊。如果你炒咧系要打靶嘅。后来咧，第二即系蒋经国唔系蒋介石。之后呢就好松啲，唔知坐50年监咁样，松好多㗎喇都咁样囉。咁香港其实都应该有呢啲法例㗎，我认为。囤积居期係啦，我记得嗰个名字。 俊介，大家点睇的士小巴坐地起价？八号风球我理解，冇保险。俊介，但今日起价同趁火打劫有乜分别？但当然愿者上吊，但真系冇乜道义。 咁香港人系咁噶啦。 沙田出九龙要900。 哇 ，Uber 都900。 到 Gilbert 同生意佬讲道义，嗯。 啊，仲有啊 ，Uber 用 app 噶嘛？你通常你揿个 app 嘅时候，你喺屋企或者安全嘅地方噶嘛？咁你都知道900，咁你谂下方法，或者推你朋友啊，或者唔好翻工都得噶嘛？咁但系的士又唔同啦，你喺街度 GTA 咁样抢紧车嘅时候，呢度你突然间话加多几嚿水咁样，点算啊？ 韦信宏越嚟越觉得红 van 司机同的士佬一样系扑街冚家产。 唔紧噶啦。 Facebook 有啲蓝丝又出 post 插我哋，一有天灾就大吵大闹，反映人格质素。我心里暗掉，黐线。Gaps 附想问下，如果司机现在直抱咗的时候，是否唔知道个客嘅目的地？ 应该知嘅。啊，唔系，Uber 司机唔知嘅，咁只不过咧系个 system 自己 generate 出嚟，可能你成个九龙半岛得一部车，咁咪条数计咯，计到哇，即系900蚊先有人肯第二部车加入嘅咁样，我谂佢一路 bid， 即系好似 bid 嘢咁样 bid 到900蚊咁解嘅啫，我觉得，即系唔系觉得系好有理由系咁啊，咁如果啲即系如果大家去 call Uber 咧。佢打電話嚟問你去邊咧，你千祈唔好答咯，因為嗰啲通常係的士佬轉做 Uber 嗰啲司機嚟嘅。最理想嘅 Uber 司機咧，就係佢唔會問你去邊，只會揾唔到你嘅時候問你嘅 location 喺邊，就唔會問你會去邊嘅。咁問你會去邊嘅，通常咧就一定係做過的士佬啦。我武斷啦呢個，因為我試過，我亦都問過，因為我哋慣咗嘅伎倆咧就係、是、即係遠先去近又唔去咁樣。咁如果問你嗰啲咧，你叫佢直接取消咗个 call 啦，如果系咁，因为你 suppose 系 Uber 司机系唔可以咁样问嘅，佢冇设计俾你咁样问嘅，因为 进价人呀，日本人超市地震减价，中国人100年都学唔到。你 Jumper GTA Hacker 韦信旺今日上水出旺角红 van 200， 红 van 都200，哇！搞错，其实有保险的话呢就真的抵屌啊，真的。同埋我见到有位Liam 啊，你话心谂唔好心谂啦，直屌啦，心谂抵屌暗屌，直屌咪得咯，你唔直屌佢唔知佢自己样衰噶嘛。你咪搭爹咯！我成日都喺唔識嗰啲 forum 嗰度搭爹，即係唔係 forum， 即係 Facebook 嗰度咧。例如今日咧，我見到一個廣告喎，係咪 Facebook？ 係冇錯。咁咧佢係做一訂咗啲 stick 嘅喎，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即係個紳士嗰啲 stick 啊，個 stick 個頭係金屬嚟嘅，即係士的咧就係木嘅。咁咧佢話可以訂做你嘅寵物嘅頭像咁樣，即係倒個金屬帽出嚟，咁歡迎訂購咁樣。我问佢咁可唔可以整成龙个头咧？冇人答我屌！咁第日只系有人 like 咯，见到我谂好多人都系咁谂嘅，应该。你讲紧进阶咯，日本人地震减价，中国人一笔都学唔到，你点会学到啊？你都识讲中国同埋日本啦。咁日本人因为人哋即系嗱，日本个民族结构同我哋啊，真系十分之唔同嘅。因为日本最主要去个天皇咧，至到而家仲存在啊。咁佢哋觉得日本有一个国家，即系某程度系大家日本人有手足情嘅。即系你点会咁样对你屋企人啫？可能有啲人都会嚟通你个两兄弟咪会咯。咁咁所以你话中国就唔会学添啦，知爆咗就唔系中国啦，先至因为以中国中咗呢、这个嗱帝王嘅毒，再加埋共产嘅毒，咁冇得解嘅呢个毒。咁所以等知爆咗，或者中国人都唔认自己系中国人嘅时候，咁咪华人咪可以学到咯。其实好多华人都学咗噶啦，例如新加坡，我谂啲冇啲大陆人咁衰啩，我估啊，或者台湾人，你而家见到有规有矩有秩序，有得选总统，咁呢个咪改咗咯。但系改亲嗰啲人都唔会认自己系中国人噶嘛，因为台湾嘅即系后进嘅新嘅一代人，点会认自己系中国人嘅啫？喂，大佬唔怕样衰啊！即係被逼做中國人就更加唔會認係中國人。本來咧，當中共未勃起嘅時候咧，即係仲係窮嘅時候咧，反而有好多台灣人認自己係中國人，因為覺得自己係有個情義結大中華交。咁但係而家適得其反，你諗下，即係俾共產黨洗個腦嘅民族咧，真係冇個好嘅民族嘅，從來都 幾十年來都未見過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出到嚟有好嘢咯，暫時都未見過咯。你可以話古巴嘅。 Nichanto GTA Hector went to the Wong Yin Yasong Soy, took Wong Gok Hong Ven Yi Bak Kiwai, Teddy Wong Gubum Women Lee Hai Bean, Michael Mackay. Hello, Michael. Holti Hai Gun Yi Subnin Lai Joy Wan Lun, Gay Yeti, Yong Gat Lay Foggay Gok Do Hoi Tai, Lee Chak Pui Kay Satay Fai Gum Gway, Jung Fan Mego, Hello, Tode Tit Basi, Do Yu Hang, Sin Fan Do Gong Si, Do Mo Something Fan Gong, Gum Jung Fan Lai Do Me.Jack 飛起探長 Teddy Wong 聽到有單的士上水出市區收1400元 Liam Liu 哈哈 WLNGLL 不是怎會叫大和民族在 Sean 翻工坐紅 van 荃灣出觀塘$15無加價紅 van 也有好人的 Teddy Wong 台灣算不算學到日本呢 都有影響的 125中國人有 Q 得夠咩Angel 雷海探長監製貓貓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Angel Liu 是不是你有聽過這個名 字好像有、 哦、歡迎你啦我就好像沒什麼印象了 但香港、 Sorry、 台灣現在太民粹日本學到但是始終有 deep 分別你想抱真香港人不想認是中國人 Sorry 你說什麼 我說香港不知道為什麼上班很緊張出席率是 惊 都好 加关 啊！ 系嗱，今日咧我 Facebook 咧就贴咗张图咧，我贴完贴住前同埋贴后咧，我都谂紧系咪我离地咧？因为我冇翻工好耐啊，已经，因为我真系好唔中意打工啊。咁我食紧晏嘅时候咧，我都谂紧啊，点解即系我系咪懒？即系为咗懒突出而突出啦？即系懒系要好自由咁样咧？咁我谂翻回想翻我后生嘅时候咧，我打工都系打唔长。因为香港人的老板呢就好鍾意人家有奴性嗰啲先係好员工嘅。同埋我認识嗰一代嘅老板呢佢係真係唔想啲伙计叻过佢嘅。即係唔想啲伙计问即係学识更加多嘢啦。同埋你明明呢大过咗知道呢你当时问嗰个问题明明係即係个真理係我估中或者我识嘅嘢啱嘅。但佢明知我觉得佢都唔会错嘅。但問題佢當時都係唔認你講，即係你嘅問題啱嘅。即係舉個例，譬如以前關於錄音嘅嘢啊，關於音響嘅嘢咧，即係我細個唔識，但我諗到個方法啊，可以唔使咁錄都得嘅喎。咁佢點都話你錯嘅，諗好多理由藉口。但其實後來見到佢自己都係咁錄嘅咁樣嗰啲咧，即係總之上一代嘅老闆，甚至乎我有啲同輩而家做咗老闆咧，都犯住同一個錯誤嘅，即係佢唔夠膽揀啲咧，即係好醒目嘅。甚至乎叻过自己嘅人去帮佢打工嘅。咁咩唔好处呢可能就係、其他同事会唔俾面佢囉。喂即係如果你咁脆弱嘅话、你唔好落场做啦你淨係出粮咪算囉。咁同埋好多公司呢去到个樽颈位呢发展到嗰度就停咗。原因就係呢佢唔可以能够令到有啲更加叻过嘅人帮佢公司发展囉。甚至乎有啲公司都搞到幾好嘅，都有幾大規模嘅，即係可能每個月嘅營業額都有過千萬咁樣。咁但係咧，嗰條數你真係要揾啲好專業嘅人做，甚至乎可以幫你投下資啊。即係因為啲工種，即係啲公司 cash flow 好強嘅，即係日日都有錢到嘅咁嗰啲咧。喂，即係你擺幾百萬喺度，咩都唔喐，入銀行又冇利息，咁佢其實應該專業揾個人就幫佢睇佢條數，要嚟平衡翻嗰啲。天气唔好啊，或者淡旺季嗰啲，但系佢连咁基本都唔做嘅。咁当然有啲后生嘅 partner 就梗系会出声啦。咁但系老嗰啲咧就守财奴嚟嘅。咁我觉得香港都系似乎去到今时今日呢个情况都系有啲咁嘅类似咯，即系所以一个写照嚟嘅。咁我头先讲到话我贴嗰张图咧，咁我读埋你哋啲留言再讲啦。因为今日唔知点解大家都好。留好多言啦，咁唔知关唔关事？头先有讲话，咦，今日佢讲嘢好似爽咗，转数快咗咁，因为原因就系头先咧，我去完嗰个告别仪式之后食饭咧，咁啊谈笑风生，同埋大家好舒畅咁样，可以讲一啲即系几十年冇见嘅说话，咁可能 即係喺人哋個喪禮度好似又真係唔知點咁嘅咁開心。 消費咗人哋個喪禮。 係啦，冇錯，做埋嗰啲消費喪禮嘅仆街。咁唔關我事嘅，因為佢哋真係太熟啦。因為熟到呢，真係喺度講都覺得好荒唐嘅，有啲關係嘅嘢。咁我當然唔喺呢度講啦。 你想抱真香港人唔想認係中國人。我是 Luka 64，大家好，進界巴士公司呢次好嘢，都費事諗邊條線得，邊條唔得，全停講明全日，清晰有膽量。 係，冇錯。 水手789，只有中國才有奶粉毒自己同胞。 冇錯。 咁論題外話，唔係想人真，不過我屋企人做的士，今日係沙田都已再坐車人出九龍。 唔係啩？ 都唔係個個做的士係衰人，不過70%拉影衰曬。 唔止啩 ？ZMB 鄧無色將軍澳家長帶同庭佛子女協助清理海濱長龍，長龍磚頭調撥翻工，驚冇咗份工。驚 HR 搞你，驚上司針對你，主要係咁。Henry So Hello 探長終於有機會聽落。 喂 ，Thank you Henry。 想抱140人喎。Vincent 叫了大家好。 Hello Vincent。 今日同班夥計講唔好翻工，睇下屋企有冇嘢要整。睇住黃西貢原來好大鑊。 係啦。 對上一份工就係上司壓制，我唔服，留低一堆不定時炸彈。官詞。 啊，攞字啊！ 咩叫官 字？唔系佢读唔到个攞字啊，可能其实个写法唔同咗，就读咗第二个字咯。 进界这样咁真系俾个 like 你屋企人，但又不用易再记。正常做生意咁已经好咯。Jack 辉射波啦，大把理由。 系喂，其实咧头先有人话红 van 都唔系个个都衰嘅，的士又唔系个个都衰嘅，咁系人都知啦。咁納粹黨都唔係全部都 SS 衛隊嚟嘅，納粹黨都有啲人唔肯俾嗰個禮噶嘛。咁你咁講，咁唔知啊，我通常都唔睬嘅呢啲。咁你多數影響到多數人嘅時候，咁你見到有啲咁嘅，梗係感激佢啦。咁但係可惜佢唔能夠影響到一個行業啊嘛，快轉行啦，叫你屋企。 揾信換攞，進界政府應自己帶頭。非必要嘅公務員放假，政府都唔喐啲，老闆點會理你？ 頭先有位朋友話巴士都停啊！我今日上我上巴士 app 係全部都唔 work 啊，死曬蟹啊！係啊，因為我諗住搭巴士去噶嘛頭先，但係哦，如果係咁咧，係抗議嚟嘅，反料喎呢啲係，因為其實擺到明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講九巴定唔知咩巴啦，即係其實一個好好嘅示範嚟嘅，因為香港人成日都係埋怨啦，淨係即係我又調翻轉嚟講啦，我知咁樣講係唔啱聽嘅，但係普遍人咧都係做契弟啊嘛。事實上，我貼嗰張圖嘅原因咧就係、是，唔好意思，哇！突然間好敏感，我貼嗰張圖咧就係、是、關於180幾年嗰啲華工咧。去到美國咧，即係撲街咁撲去美國咧賣豬仔。原來所謂賣豬仔，原來好多人都唔係賣豬仔嘅，即係真係想脫貧啊，或者想漂洋過海，或者過西方嘅生活都唔定嘅。咁咧，我覺得中國人其實到而家都冇變嘅，香港人尤其是香港人添。我諗香港保留到中國人嗰種 DNA 多過大陸嘅人嘅 DNA 嘅，真係。咁咧就係話，我之前都講過啦，都唔知點解啲同事咧。老板未走佢都唔敢走嘅，走先嘅。咁老板可能喺个 office 度接龙啊，等朋友食饭未够钟啊咁样。哇！你班咁嘅契弟又喺度等佢扮做嘢唔走住，我真系见好多啊呢啲。即系我打咗几份工咧，我都见唔少呢啲嘅。尤其是嗰啲咧做HR 嗰啲人咧，又或者做啲即系唔系技术嘅职位嗰啲人咧，就最中意做埋呢咁嘅戇鳩嘅嘢。咁咧个个都话。正如Dilbert 话驚自己摸份工啊被 HR 搞啊同埋驚上司針到你啊。喂如果个个都係能够咁样做針到得边个啫。咪就係香港人契弟啫嘛。即係其实同以前啲华工做奴隸一样衰过啲嘛其实而家。即係你明明究竟你帮间公司做呢佢点解要请你返工啊佢开善堂嚟㗎。 屌佢因为想啊知道你屋企穷啊，你需要屋企咧就需要你帮手赚钱噶、啊。如果唔系咧，供唔起楼啊。佢唔系咁谂噶嘛，佢谂住揾你借你啲技巧技能，或者借你啲时间，然后帮佢做嘢，佢自己赚大钱。即系有边个开公司唔系咁嘅先？即系你可能你做老板，你都哎我系有个好老板嚟嘅，我知道你系一个好老板，但系你嘅目标。你唔係諗住啊搵啲人嚟帮下佢先，因为好多人呢都冇工做，屋企呢又好穷咁样。你係咪咁諗先？如果你係咁諗，我真係拜你，俾个 like 你。咁你係囉，咁你嘅背景都係想赚钱，即係唔想打工，想赚多啲钱，或者想赚个自由。咁你就因为自己嘅自由呢，因为自己嘅快乐呢，就嘅痛苦建筑咗喺人你啲伙计身上嘛。咁就算你对佢好，我觉得呢个系必须嘅，因为大家系一个合作嘅伙伴嚟嘅。咁老细对你好系应该嘅，其实老细体谅你翻唔到工系应该嘅。假若佢唔体谅你，咁我觉得你使乜为咗呢啲咁嘅剥削你嘅人做契弟先？老实讲，你系咪特别有交情？有交情就唔同啊。譬如我话识咗几十年啊，譬如我对我啲行家。我真係当佢老细㗎大佬，即係有时搵行家去帮手做 freelance， 即係我买埋饭啊成，即係我完全係觉得好感恩，我觉得佢帮我手开工，我觉得喂屌冇你我真係赚唔到我客啲钱㗎啫，我真係咁諗㗎喎大佬，即係我唔敢话对特别特别好，即係辱骂无谓啦，係咪先。咁但係即係觉得呢个基本㗎嘛，大家出去夹计你做贼都要咁啦，你要老粒嘅，屌唔通你唔放饭俾个司机啊同你打劫。咁佢会反你㗎嘛，即係一来二来又大家失败咗个计划，屌咁大家冇饭食俾人拉埋㗎嘛。喂大家嘅关系就係咁样㗎嘛应该。咁但係唔知点解香港人嘅奴性呢就严重到呢，即係觉得嗰个老细係再生父母，尤其是个 brand 好大嗰啲打工仔。即係觉得呢啲真係最戇鳩㗎真係。即係你冇咗个 brand， 佢无端炒你，你为佢而好自豪嘅时候，屌你咪又系碌借咁样系咪先？咁啊话人都冇用嘅，我自己唔系咁，唔系叫你咁，好似我咁啊，即系我个睇法系咁嘅啫。啊，欢迎挑机，因为我最中意挑机，越挑机越精神。我睇下有咩讲得唔啱，或者你觉得唔，你觉得错嘅话。 Teddy Wong巴士下午系有限度服务。Henry 瑞华人之中都有啲好少少机，唔系全坏。你将佢我认仇视的屎佬。起码九成系唔掂， 梗系唔止添啊！ 今朝东铁咁大镬，就系因为巴士全部开唔到。 嗯，咁其实如果东铁都投降，咁建议政府休息一天咁样，我觉得大家开心啊，系咪先？你冇声出啦，连交通工具都冇点翻工啫。边个需要孭呢啲咁嘅嘢先？系啲奴隶，系啲契弟奴才，系俾啲商家。俾啲最大嘅雇主牵住个鼻走，惊得罪咗佢哋，开唔到市。佢系惊呢啲啫嘛，呢契弟就牺牲咗我哋嘅安全啊嘛，而家系。咁你唔话契弟，有人仲话叻添，将嘢推咗俾啲老板。但问题啲老板要合作先得噶，你合作剥削一啲下巴，下巴就系打紧工嗰啲人。啊，去到阿神野猫唔肯读，咁我人手读阿神野猫咯。佢话神野猫咧就话。我同个朋友傾咗阵，佢话赞成大家趁呢个机会罢工，但讲多两句发现佢都返緊工。冇计，今时今日仲返緊工嘅人好多人都揸颈就命，最多一齐闹闹完就返工。嗱你讲呢样嘢真係好啊。唔好意思好多戏。咁呢因为呢个问题呢我见到我今朝呢我都晏先起身嘅。因为我都决定同我客即係讲今朝取消，咁佢亦都主动话今日我嘅 job 取消。咁呢啲即係大家有商有量㗎嘛，係咪先。咁梗係取消啦，车都搭唔到啲唔取消啫。咁夹硬嚟冇幸福㗎嘛。咁呢我见到好多呢平时呢玉树临风着得好靓，即係成个知青咁样做編輯嗰啲朋友呢，就一路屌一路影相一路打卡。我觉得呢今时今日呢你有得俾佢打卡呢，咁算你点样对佢呢佢都系冇分别嘅。即系嗰啲打工仔呢，因为佢好型，讲啲嘢呢哇直头好似商台嗰啲 slogan 咁嘅，即系又好行啊咁样呢，但系呢都系返紧工㗎喎。咁一路喺度屌鸠写成百字文，喺度屌鸠政府点样点样点样，佢都系返紧工㗎喎。喂 其实你当自己一个 KOL 啊，你应该呼吁下大家唔好翻工啦，系咪？即系咁样点翻啫？你当人下巴啊？住喺新界嗰啲真系命都冇噶，大佬！你揸车出嚟炒车，又或者俾棵树剥到，又或者俾隔篱嗰个都系屋顶冧来石屎剥到，个铝窗兜头兜到劈来，你会死人噶嘛？扑你个街！即系嗰啲人型到咧，即系平时好型啊，玉树临风咁样。但系咧，最紧要有一俾佢打卡，因为有一俾佢打卡咧，无论嗰个事咧。是灾难啦，是喜事啦，是美食啦，是同老婆一周年纪念啦，即是你有得俾呢个空间俾佢嘅话呢，佢都当自己是 drama 里面嘅一部分。咁嘅时候我哋而家好多呢啲人嘅关系呢，所以其实个政府点样衰佢好重要嘅，因为呢可以俾个机会佢呢，就令到自己个存在感特别重，因为呢屌政府好撚型㗎嘛，真係。咁尤其是你做文化界嗰啲呢，咁就係咁囉，但你冇行動㗎喎，屌你唔返都唔得啊，你唔返你同佢解釋點解你唔返都唔得啊，連試都唔夠膽試呢，就照返工一路返一路屌囉，唯有。即係嗱，我咁講我得罪咗個朋友我知，但你即係我得罪你，你又 unlike 我，我覺得我唔係好 care 嘅，老實講，即係我唔係唔珍惜我哋嘅友誼，但起碼咁樣講出嚟，即係你試下諗下點解你屌極你都仲要喺好唔合理嘅地方你都要就範啦。即系你同一啲有啲强奸案咧输咗嘅，即系打官司打输嘅原因你俾人强奸梗系唔愿意啦。喂，但系你又配合佢嘅体位嘅，咁实打输啦。因为好多强奸嘅案例咧，就系女上男下嘅时候咧，个女嘅告唔入个男嘅。而家我哋全香港嗰啲一路打卡一路屌嗰啲，一路翻紧工嗰啲 KOL 咧，佢咪就系女上男下咯。女上男下就系、是。即系你俾人秒咯，系咪先？喂，你享受紧，你仲喺度屌咩啫？就系咁咯。Black 头我讲个人你都识嘅应该。 Black 陈，我今日有坐巴士过海，但有好多线封路，只系行到某般路。你 check 佢下，师傅，我都试过唔理直接走，几个月后俾人炒。我哋呢啲觉得点都揾到理由唔翻工嘅人，其实都已经唔再打工好耐啦。随住旺巴士公司寻日讲到明，落咗波都未必恢复到服务，政府都故意叫人翻工，系咪 PK？Dennis Wong 集体惊上司、惊 HR、惊冇咗份工等等，就系、是、无声表现。如果大家都唔惊，佢搞得边个 ？Jack 费最憎就系个啲人扮忙，不过后生都唔会理咁多，照走。Dilbert 依家份工唔理，准时收工，最多坐多阵，工作收一收尾，饮啖 Coke Zero 先走。Henry 收而家啲 HR 中意搞好多小动作，俾老板觉得佢哋部门有存在价值。但老实讲句，佢哋正扑街。Hughland 话人卖猪仔系自卖合同工，因为美国独立，英国要打击美国劳动力，禁止黑奴交易，于是美国佬就系中国沿岸招请长约合同工，完全出于自愿出卖劳力。Jackpack 125在沙田火车站见到好多人整齐排队，你都可以解读为一班奴才去为老细去送死。Salon Wong 老粒嘅比喻好好，冇得挑机。冇错，大公司入面所谓嘅 debt head、all team head。其实讲到底咪又系打工仔一名，你长辈始终有老婆仔女又要供楼，系顾虑大啲。讲我自己 ，Gino Nico， 我以前做阿头嗰阵都会叫啲细嘅准时放工，佢哋咪一样咁做到嘢，好多时仲识帮我谂翻转头。但老细就最中意炒我呢啲人，留翻啲狗喺度，根本依家嘅公司都唔系做嘢嘅。我成日话啲扑街开间公司嚟洗黑钱嘅。Gilbert HR 等于 human resource，human 只系 resource， 当 human 是 human 啦。金辉讲真，清朝民国共产党嘅管治水平都系唔及英国佬。香港人进步过大陆人系应分，叻少少就系失败。Gaps 最紧要自己装备好自己，要有选择。今时泡沫份工唔得。 唔使怕，我揾工唔得。 我有个朋友啊，可以 home office 啦、啊，今日 系， 但系话好闷，所以翻工。 边个啊？ 哎、 口型。 啊，真系惨啊！咪就系惊死人哋话冇翻工咯。喂，我觉得头先有位朋友咧，我梗系明你讲乜啦，即系你话有老婆有仔女要顾噶咁样，但系你顾咗系你嘅老婆仔女咧，但系你做到个气氛或者做到个嗰个风气咧，就是、令到你嘅老婆同埋仔女，或者你嘅仔女，或者你嘅仔女嘅仔女，都系冇前途咯。即系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先？因为你个风气造成咗之后咧，你嘅所有生产出嚟嘅人力啊，即系 human resources 啊，都系俾一啲做生意嘅人嘅一啲原料、原材料，佢唔当你系人嘅。咁你个惯咗系咁嘅时候，我觉得你咁样系你一个态度，我当然都尊重你，因为你有责任同有爱。咁但系，我觉得你咁样做嘅话，你就其实你冇资格去埋怨打完风之后有咁嘅政府，或者你老板对你好苛刻，或者唔讲人情唔讲人性。我觉得呢种人系冇权出声咯，即系你埋怨嘅资格都冇啊，我觉得。即系我唔系想得罪你，即系我讲唔好当你同埋我，即系当一件事咁样睇咧。你谂下原理系咪先？你边有资格埋怨啫？连你自己都觉得咁样做系啱嘅，因为大条道理嘅，你直头系对唔住你下一代添啦，简直系。你用点样教啫？教人要身教噶嘛？我当然我又冇资格话你啦呢方面，因为我都唔生仔。但去到进阶又唔读，咁啊人口读啦又。其实巴士占香港交通咁重要嘅百分比，全部巴士唔行得，政府系好有道理停市，咁都惊，咁捻好嘅机会攞民望都唔敢。咁我都见到我啲朋友系咁样写，佢以前做过政务官嘅添，嗰个人，佢话哇咁好牌俾你食住上，哇攞晒分你都唔捻攞，拣啲最捻蠢嘅方法咁样。可惜佢唔系仲系做政务官啦，嗰个。 了唔了老板判断到打工仔翻唔翻工，咁屎閪要特首咩？下下斜驳俾市民，老板猜你都傻啦。但系做有时不一定只系老细的压力。香港的公司一个人做二个人嘢，你射波会受团体压力。Black 陈玉树林峰嗰个系咪指今日 home office 嗰个啊？了唔了林郑分分钟系今朝先知无巴士运作垃圾。但系就不过我识好多人今日都可以 home office， 但因为手头上咩 file 都冇，所以照翻。Dilbert 台湾讲法，关卫老板 Jack 辉交通灯都死埋。巴士公司都是出于自保。 你怎么想他都可以，总之我觉得这波好波了，如果真的有，因为其实保险又可能不赔，有些情况之下，因为可能撞死人的，真的会。还有都不是， 其实老细都戆啊，他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他那些雇员受伤或者死了， 他都是要有，是。喂，还有呢，其实戇鳩到呢，今日返工係點啫，又識好多人晏晝都返唔到公司。屌咁你根本就摸半日，咁你即係攞啲人嚟玩，即係所以我話香港嘅打工真係下巴咁解啦。即係下巴係咩意思呀？完全都唔撚使你諗你感受嘅。喂屌你俾萬零蚊你周街跑，佢都幾可能好高潮都唔定喎。哇見到傻仔屌咁撚黐線嘅。即係事後就話總之你唔使返都冇人一定要你返㗎。你真係咪想打爆佢先。因为见到咁嘅情况改口咁，有啲人会。 Angel Louis， 请问网友们是否没画面呢 ？Gina Nicole 屌，其实林郑打风前嘅安排系屋企，依家一铺清袋啦，尽界黏全部巴士停，咁大件事，巴士公司一定知会咗政府先。Jack 辉有好牌都唔上，因为佢系777。 哦，即系我觉得咧，你人身攻击啊，777咧都冇乜意思噶啦。即系点解会产生嘅呢啲咧？即系最终目的都系因为我哋投票嘅人偏少。呢、建制派坐大立法会， 完全冇晒四。咁其實我覺得呢，而家大家有份屌嗰啲呢，你有冇檢討過你幫個社會做過啲咩？即係我唔係埋怨你哋唔投票嗰啲人啊，但係問題就係有今時今日呢，你就算7-1、7-6、8-9邊撚個上到，就算有薯片叔啊，我諗都會好些少，但係佢哋真係咩都做唔到嘅，因為官商勾結真係實在太嚴重啦。香港邊個係最大僱主？佢就驚咗嗰啲人啫嘛。點解天文台都要俾公共事務局嚟 handle 啊？即係唔係屬於一個獨立啊，或者食環署啊咁嗰啲？咪就同官商勾結有關啫嘛。即係下下官商勾結咁樣講，就好容易咩啊？商貿局係啦，冇錯。好撚八卦 ，sorry。咁所以呢，即係我咁講，可能你聽得唔舒服啦。即係例如我話冇資格屌嗰啲，咁你諗深一層，你覺得點解屌極都會發生呢？就唔係冇原因㗎嘛。即係我絕對唔係埋怨啦，冇資格。我係講一個原理啫，即係純粹攞件事分析個始末，即係沒有無緣無故嘅蝕卓㗎嘛，係咪先？原因就係根本。市民越来越下巴的原因就是市民的声音越来越没用嘛，他当你流的就可以。 但是不过我认识很多人 今天都可以 去 Office， 但因为手头上呢， 阿塔讲嗰样嘢咧，嗰、那个人佢有讲过 home office， 我睇唔到，我就系睇到影咗几张相啫。咁同埋 系啊，佢话好叻嘅，考威威啊。 啊，点威啊？ 佢宣布佢批准所有同事 home office。 哦，系咩？但系点解佢本身自己又喺度 post 嗰啲沙田嘅相嘅？ 吓、啊，咁佢 repost 人哋啲嘢。 哦，又系自己影嘅添，唔紧要啦，总之威啦。喂，咁咧就头先有位 Dion Chow 咧就话，本来 home office 因为手头上冇翻，咪唔好翻咯。啲人咪一定要做噶嘛。喂，冚世界都做唔到嘢，咁你做到系咪好叻先？你系咪即刻攞多好多着数先？你公司咁你要计个成本效益噶嘛？咁死咗条友，一世都唔使做啦。如果有冇人冇画面啊？应该冇人应你，我谂应该人都有，得你冇。咁咧，你阿 Winston 你 restart 啦。如果你冇画面，因为我又未收到报告、啊。 Teddy Wong 林郑强调自己打风前做足准备，觉得自己安然度过攞够分，点知一落波地人少到九 成。食屎啦！ 进界问题系路面情况真系唔适合行车，巴士公司决定系正确。Winston Wong Siri 八卦啲定 Tricky 八卦低，Gaps 副同埋要团结，真系好难。唉，进界 Winston Hector，Angel Louis Winston Wong 多谢回应。 咁啊，就梗係其實團結呢都變咗口號㗎啦。其實如果大家將一啲你認為啱嘅做就得㗎啦，即係當然你打劫你都認為啱，我覺唔係講，因為人有良心㗎，我相信即係人有心目中有把尺嘅，即係譬如有啲嘢你唔使團結㗎，即係你自己做一個示範，就自然會即係起碼你會覺得嗰件事係 make sense， 你就去做就得㗎啦。即係唔係一定話要有個人帶頭㗎。即係香港啲人慣咗呢，即係包括我以前都係啦，即係港英政府啦，以前即係嗰個殖民地政府呢，即係好多嘢都同你打算咗，即係你最好就唔好理政治民生，你都唔好理，因為俾你理呢就好麻煩啦，就好多人挑佢機啦。咁佢就話以身作則，就盡量做到啲合情合理嘅。咁你咪咩都可以唔使理囉，即係解放軍壓境喺晒林錦道，唔係嗰陣時喺晒中英街嗰度扎晒馬預備衝落嚟嘅，我香港人都可能會唔知㗎喎，因為佢有英軍頂住呀，咩都同你啃晒咁樣，咁你咪慣咗咩都唔理囉。喂，但係到今時今日，我對抗嘅敵人係共產黨㗎嘛，大佬影響緊你嘅生活又係共產黨㗎嘛，即係令到你即係冇以前啲生活咁好，你賴咩啫？唔係賴呀，你最即係尋根究底，咁你覺得有咩影響到香港？你即係你順藤摸瓜，你唔好用情緒去判斷，咁你咪知道我哋係受緊啲咩外勢力影響囉，就咁簡單。連咁樣都唔敢出聲，咁樣都即係都要就範嘅，咁你咪即係俾人強姦你坐喺上面一樣囉。即係我咁樣講唔係擔保你唔會俾人炒，但係我覺得做人起碼咁樣囉，即係所以我成日俾人炒囉。以前其實就我未俾人炒過嘅，其實多數我頂唔順我自己走嘅啫。 因为睇唔过眼啊，实在。 Teddy Wong 林郑强调自己打风前做足准备，觉得自己安业。 哦，冇人回应咯，净系得阿 Lee Chak Pui 李泽培。 李卓佩多謝 D 離地中產咯，信曬權威。 哦，都一部分啦，好多低層嘅草根都信曬權威噶，唔係噶，唔係淨係你話嗰啲噶。咁仲有覆翻林鄭就梗係太離地啦，佢連廁紙都唔知邊度有得賣，佢又點知道？條路咁樣 block 住曬先得㗎，只要佢翻工，嗱老實講，佢翻工嗰條路咧，我相信咧嗰啲食環署咧就緊張到爆嘅，咁咧未一落咗風球或者未落風球已經清空佢度，等佢睇唔到嗰個情況嘅。老實講啊，其實聽日都唔應該翻工啊，因為頭先我行大埔公路出嚟咧，哇啲樹冧到咧，即係啲車直頭要。S 型咁样行嘅，咁甚至乎翻到去我呢度附近咧，原本得一个路口转入嚟咧，嗰、那个路口都俾棵树 block 咗，佢要兜远少少，再用翻一个非正常嘅出口嚟当入口，即系因为个司机都话有咗惯啦，今日系乱咁嚟都得噶，其实因为如果唔系你去唔到你的目的地咁样，咁其实险象环生嘅真系，咁所以。我覺得咧喺聽日，即係而家嚟緊嘅十二小時，根本就冇可能會執得到條街。哇！啲爛樹多到咧，即係成棵樹幹封住嗰啲咧，都有啲人拱開咗雙線變單線。其實雙線變單線都幾危險嘅，因為有啲路口出到嚟，你一定要爬嗰條線，再入翻雙白線入去，呢啲好危險嘅已經。咁但係都叫行到啊。咁但係啲散樹葉啊，即係中型嘅樹枝咧，都 block 咗半條路咁樣。即係我覺得都幾危險咯，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應該即係清曬個路面嘅障礙咧，先至好叫人翻工咯。 聽日啲小學雞啊嗰陣唔使翻。 係嘛？當然，如果你做生意嘅話，你又梗係咧睇佢條數咧，哇少一日都幾緊大鑊嘅喎，一句即係業主就唔會因你而平咗租噶嘛，咁我都明呢個壓力，咁但係。又有几多人会帮衬到你呢？如果啲人照翻工嘅话 ，Kai Kai Hi 探长，咁你有冇想离开香港？正论我估林郑都系到一场，开到路就无事， 进 价170，老探单抽真系叫做 D G Monaco， 佢有司机揸凌志接送，惊西嘅。凯凯为何还会对香港官及体制有寄望？ 你又真系讲得好少啦！呢啲唔系叫寄望啊，佢呢啲系消费者有权出声噶嘛？喂，你攞咁多税嗱，可能有啲好多人都冇交到税啊，咁我系有嘅。咁但系你唔应该，呢度唔系寄望啊，呢个系简直系，即系我哋自细喺度生活喺度大。喂，你政府个责任？会令到我哋会即系我嘅生活，我哋个效率即系曾经啊，都系因为为咗市民去做呢啲嘢噶嘛，即系市民同埋政府嘅嗰个关系不嬲都存在噶嘛。喂，而家佢哋就系阔佬懒理咯，关我卵事啊！即系全部都因为俾中共阴点噶嘛，佢冇市民嘅压力噶啦嘛已经，咁所以咪抵屌咯，唔系有期望啊！我觉得我咪听讲咯，689就同777有咩分别啫？原因就是讲返嗰样嘢囉，我唔知你听唔听明我讲咩呀 ,KYKY, 就是因为我大家都冷漠呀，即係唔关心大家身边嘅嘢呀，票都唔去投呀，同朋友讲到佢又驚破坏和谐呀咁样。咁呢啲自己攞嚟㗎嘛，真係。虽然我哋好多人都声嘶力竭咁样，又上街又示威又多嘴又同老板反抗讲嘅真说话咁样。我哋都有牺牲㗎，我哋都好多风险㗎，我哋都有成本㗎。咁但係你哋就係連呢啲成本都負擔唔到啊！咁你整你下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都係做契弟囉，就係、是、咁簡單咋嘛。咁你問我有冇打算走，咁我都有打算㗎，即係好忐忑㗎。如果我要走好早我已經走到㗎啦，但係到而家年紀走乜春啦，都就係退休啦。最慘係退唔到休啊，都仲要賺錢啊。咁於是乎 我咪试下谂下啲方案咯，可能去泰国住，但系就照接香港啲嘢，反正而家都唔使点样见到客噶咯，即系多数都系 digital 咁样，即系on air 咁样 online 咁样去沟通噶啦 ，email 又好 ，WhatsApp 又好，咁呢个系咪行得通咧？咁啊，譬如我有啲 job 可能个 format 有少少唔同嘅，可能一单大大地嘅嘢。咁啊，做好耐嘅，咁啊适合呢个生活嘅。咁但系如果哇，净系接一日影相赚咗几千银咁样就难啲咯。咁所以呢样我都有考虑过噶，但系能力嘅问题咯。同埋我都仲系想影响紧我啲瞓紧觉嘅朋友噶嘛，始终都即系讲到好似好伟大咁啊。即系我亦都之前讲咗啦，即系都系唔系话走就走到咯。同埋我担心我如果移民咗去第度，我会闷到。吊颈啊咁样咯。 Winston Wong Siri 八 啊 ，sorry 又喺呢度添。Chico Chaco 应该就唔系好八卦嘅 ，Siri 八卦啲。Chaco 好怕丑啊佢，其实。 喺边啊？ 喺我隔篱咯。阿俊介话老探单抽真系叫做啲啊。在个 figure 上面就是了，你介不介绍为什么呢監製？ 因为不是个个嘉宾都有火花。 那我自己是不是有火花一点呢？ 你的节奏快一点咯。 真的？ 因为你又可以即刻答到人的 engaging 咯。 嗯。 有的 engagement 多一点咯。 嗯，可能都是这样咯。同埋 KYKY 欢迎你啦，因为我未见过你嘅名字，你见过 KYKY 未啊？ 未。 咁啊，欢迎你啦，嘉欣系嘛？定系唔知咩啦？咁咧，你咁讲，你话啲官做测试系常态，咁唔好即系因为一句嘢就定咗你对佢嘅失望。我觉得即系唔系失， 唔好俾呢啲嘢desensitize 咗。唔系咯，即系当你认为咩都系常态嘅时候咧。你真係同條鹹魚冇分別㗎喇，佢唔應該係咁㗎嘛，喂大佬，即係佢應該帶領香港嘅公務員去做好個 job 㗎嘛，真係事實上，喂但係做唔好啊，係咁㗎啦，咁樣喂，我覺得呢個態度呢真係會損，即係對你自己會有損失囉，真係唔屌唔鬆化㗎嘛呢啲，即係你就咁樣節目屌冇意思，但係你話俾多啲人聽究竟係點運作嘅，咁去到關鍵嘅時刻，而家我都講唔到有啲咩可以做得到嘅，但係大家唔可以唔醒咯，即系唔可以疲勞咁样，系咁噶啦。你又吹又唔涨咁样，喂，唔使屌话唔通。 J 才起码一个礼拜市面先回复翻，俊介咁又公道讲句，为所有今日出力为清理道路，做到扑街嘅铁路职员致敬。Gilbert 谂下。今年澳门细地方所有民防架构的人出动都开一晚外挂先叫做整通返主干道，香港大咁多要几多人开外挂，睇住旺系英份唔系寄望， 冇错。 凯凯对话今时不同我日，搵信旺其实唔系开道路就冇事，根本出面就好危险，仲有好多嘢唔知几时会冧落去。今日翠平同 Mascot 都出咗事啦，搵信旺173 号线，哇咁多嘅。 主女 Nico 摆明用市民祭旗，塞住班商街老板口啦，你估搞到咁少嘢咩？好多地方做唔到生意，班有钱佬实嘈。Gilbert 去外地既要考虑网路因素，台风之前出差去柬埔寨，网路质素肯定令你做唔到嘢， 系嘛？ 嗨嗨嗨，我新入 嚟。喂 ，thank you。喂，咁咧就啊 KYKY 就欢迎你啦。我想又做一个 marketing research 咧，究竟你系点样入嚟咧？系咪真系？昂實實撞入嚟啊！因為本身有朋友介紹啊，又本身是我嘅朋友嚟噶，定係或者係聽開第啲網台咧，咁啊打一打我呢、這個請你。咁另外咧就係咯，有朋友都答咗啦，係應份就唔係祭旗，唔係期望咁樣咯。咁仲有阿 Winston 講得非常之正確啦，因為咁樣吹法咧，有多吹到一半結構鬆散冧落嚟又有。啲牆咧，因為大風高壓注射咗啲水入去啲牆壁嗰度，隨時成幅冧落嚟又有，同埋啲竹棚啲竹，佢個忍耐力幾強嘅，但係咬到借曬皮咁樣，啲人一踩咗又跌翻落嚟咁樣，又打撚死人又有可能。咁啊，諸多嘅理由咧，即係 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啦。咁你叫人哋因為咁樣唔翻工咧，咁事實上個經濟壓力亦都幾大嘅。咁但係至少呢兩日條路通咗，同埋你人手又唔夠啦，二來又同埋即係假若我朋友話做政務官，前政務官嘅朋友咧，佢話假若你好大聲咁講，因為擔心香港人嘅安危，於是乎停市停貨。而亦都咧歡迎一啲年輕力壯嘅人幫手清理。喂，你咁樣講兩句啊，要大撚班人飛出嚟啦！民建聯嗰啲撲街，咪借抽水抽水嘅時候有好多義工啊嘛。咁平時食慣種嗰啲唔撚都唔出嚟咁樣，咁嘅時候你咪考驗到你啲選民咯。二來，咁啊有咁多攞分嘅話，佢都唔夠膽，就寧願跪喺啲商家面前，就夾硬叫我哋出嚟死。即係就算唔係死咁嚴重啊，屌你嘥時間又危險又驚青。又嗰啲心理壓力幾大啊？驚俾 HR 搞，又驚俾老闆炒魷魚咁樣。喂，屌你一句未解決曬呢啲問題咯，講嚟講去都係咁嘅啫。仲有進階話，咁有公道講句，其實即係你覺得我頭先講啲唔公道啦，係咪？咁啊，我從來都冇話出嚟清理道路同埋要。铁路嘅工人，唔使致敬我，我头先都非常之赞佢哋啊。咁你咩？嗱，我觉得呢个口头禅咧，又令到我反感。即系你咁讲，就即系话人哋讲嘢好偏激或者唔公道啦，系咪？即系因为我成日，即系其实我有个阴影嘅。以前喺城寨嘅时候咧，我一见到一啲睇唔过眼嗰啲咧，啊硬系有出嚟，唔关佢事喎，甚至关佢事，我系讲紧你啊，大佬，你都口头禅咗啊，公道啲讲句咁样。屌，根本呢啲系废话咯，我觉得。喂，人咩都要公道啲讲句。咁我企喺边边啊，我立场。其实我就不嬲咧，两边我都讲，但我就唔会觉得有一句系最公道嘅。即系我企喺呢边，同埋企喺嗰边，对对方嚟讲都系唔公道噶嘛。边度有一样嘢系大家都会觉得公道嘅啫？咁所以我觉得嘥气咯。系咪好敏感啊？你讲一句啊，咁多嘢讲。咁只不过咧，你令我谂起一啲好差嘅记忆啫。 进界监制正解，伟信黄沟股。如果单吹可以随住我哋讲嘅嘢转 topic， 但有嘉宾点都有个框架。 啊，又系喎。 副份先探长 ，see you next time。Hugland， 听单抽梗系好听啦。漫无目的狗吹感觉好 free， 有嘉宾就有主题故事。 啊 ，OK。 Backpack 125，但上集特务强尼好正。 系。 Kai 之前有人用我部机听过你， 吓、啊、 突然闪过。 咁得意。 Kai 顺便入嚟。 啊 ，thank you。 中女有无嘉宾都好啦，一定支持探长。 喂 ，thank you。呢个死粉添啦，简直系。咁啊，唔应该做死粉嘅，即系。有咩唔啱或者有咩你觉得好辛苦嘅听得或者唔即係总之你都应该出声嘅即係嗱譬如有好多朋友已经表咗态啦有嘉宾就唔入嚟嘅咁我都会諗下、啊、究竟系咪请嘉宾有问题呢咁 anyway 梗係多谢 Angel 呢一类咁嘅网友啦咁另外呢 Gatsful 啊点解你淨係 see you next time 你先出声呢真係奇怪我系咪有几忘记咗你呢 Gatsful 非常嘥面口嘅咁仲有啊 ，Hiltland 就话因为好 free， 有主题就酷死咗咁样。咁但系就众说纷纭嘅，你咁讲啊，支持咗好大力噶啦。原因就都担心咧，因为不停咁样，而家就少啲嘅。即系我啱啱开始九吹廿四咧，都有好多人因为咁样唔听嘅，因为佢哋惯咗有个主题嘅 ，even 个主题系假嘅，讲嚟讲去都冇咧。佢都睇個主題入嚟，又唔記得咗走咁樣，一路聽又聽一路屌咁樣，快入題啊！喂，屌咁你幾時開始講嗰樣嘢咁樣？咁於是乎咧，我就可能而家仲會喺度逗留嘅朋友咧，都已經適應咗啦，或者就範咗啦。即係我係冇話題嗰度吹啊，我明明有我都唔寫出嚟吹啊咁樣。咁即係我覺得聽節目嘅質素咧，嗱，即係可能我覺得係咁，我就希望人哋係咁啦，當然。即係我不停聽網台咧，我都希望聽到驚喜嘅。所謂驚喜咧，就係話，因為你每講一個話題咧，你都有 expectation 係人哋講啲乜嘢啊，或者人哋想講啲乜嘢嘅內容，我係要認同啊，或者我都識識地有興趣嘅。咁我反而我唔中意聽嘅，我最中意聽咧，好似好唔 即係冇期望底下聽到一啲驚喜咧，咁可能我就中意咁樣，中意好奇，咁所以咧，我亦都唔希望自己嘅節目咧係違心啦，即係我自己都唔中意講寫一個話題，我唔想翻學，我唔想聽書，讀書當然好渣啦，咁我就中意聽啲我從來未聽過嘅嘢，同埋唔同嘅觀點咁樣，所以投射翻落九吹廿四咧，就有呢個情況發生咯。咁啊，希望大家會中意啦，但係你唔中意我又唔會就翻你嘅，老實講。最惊我自己中意，好任性。 俊介，你又误会我意思，哈哈。凯凯，咁你觉得去台湾点睇？依排身边有唔少人去听讲座，又搞投资移民，门难得啊。俊介系你好敏感，但我习惯了，哈哈。Gilbert 讲台湾很美好之前，要问下住几年都唔愿走嘅人点美好先。 系，又或者。又或者有啲住到屌曬老尾咁嗰啲都要問嘅，因為台灣咧，我同阿監製都有啲分歧嘅，因為佢好唔滿意台灣某啲嘢，但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咁所以我唔係一個人去啊嘛，咁我要經過大家好well 嘅溝通，先至可以決定到噶嘛，因為我即係唔想獨裁啊，甚至乎我想被動添啊，因為有時揸太多主意咧，個人。好攰嘅，同埋好似好獨裁咁都唔開心嘅。咁台灣點睇？我覺得台灣咧都仲捱到一排嘅，因為共匪咧就唔會放過台灣嘅，我知道。咁唔通我走過去頂住咩幫手？我冇咁嘅能力啊嘛。咁啊門檻低啊，真嘅。我有朋友都紛紛咁樣去緊嘅啦，已經。咁到時去到啊，唔驚冇朋友嘅，我相信都。咁阿俊介，你話我又誤會你嘅意思，咁你真正嘅意思？咁公道啲講句係咩意思呢？我又想即係透過你而我理解之前同我咁講過啲人係咪有我誤解咗咁嘅意思呢？ Black 層，我覺得 free flow 有趣味啲，因為會好奇想自今次講咩。 Topic 有時會令到某啲人見到覺得唔啱就唔入嚟。三輪車夫進界，了解探長。Gilbert in Canberra。 Hugland 補充，探長轉數好快，思路好過癮，好獨到。但吹就完全發揮到探長你 的相 處，就算五瓣嘴型都可以學到多一個角度睇嘢。 真係好啊！ 信皇上之監製唔中意台灣乜嘢？凱凱監製唔滿意台灣啲什麼？ 嗱，監製行開咗，咁啊，陣間佢出嚟嘅時候咧，咁我再提翻我提醒佢啊！你聽到搭爹，你又好問佢啦，因為我而家去廁所咧，咁我咦出嚟啊！ 移民台灣啊，低能 噶。點戇鳩？我淨係 想問你。咁、啊、我有加值㗎嘛？ 哦，係分歧就係佢有加拿大籍，我啊冇咁樣咯。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去得過，但係佢又覺得，只要係都唔去台灣啦，要嘥啲錢，你過嚟加拿大咪得咯咁樣。即係就係因為有呢個分歧咯，陳分歧啊。 只要同埋你嗰時諗住就咁當旅行咁樣去住幾個月幾個月咁。 去考察啊嘛，當時。去適應一下先，因為我朋友嗰邊開 cafe 同埋教書咁樣，我想即係有個 guideline 咁樣睇住點樣過生活嘅。咁總之佢又覺得戇鳩啦。 進界三輪車夫，因為我俾探長誤會過好多次，只怪我用字不當。哈哈，撒臉啊！真話，淨係中意聽探狗吹。哈哈，Dennis Wong 第一次聽 完。Thank you, Dennis。喂 ，Dilbert， 你系咪？我都第一次见你个名啊 ，Dilbert， 你见个名？ 好似冇啊。 你系咪澳门人嚟噶？想问一下，因为我有印象，好似你入过嚟嘅曾经。咁啊，同埋阿俊介咧，其实我咧就好反感啲人讲废话嘅，即系所谓废话咧，就系啲好中庸啊，同埋讲完等于冇讲嗰啲，无论口头禅啊、观点啊，我都觉得。即係人得幾十年命，屌講呢啲，我又唔係去酒會咁樣哼緊杯又講下廢話啫。咁但係好認真咁做九吹廿四噶嘛，我要好精闢咁樣了解各位同埋俾了解俾各位了解下我噶嘛。咁所以咧，你講埋啲啊咁啊公道講句咁呢啲啊又德軍都唔係衰得曬嘅，都係好人嘅。屌講呢啲嘥鳩氣啊，根本覺得嗱純粹係冇針對人啊，即係我只不過我覺得啫。 同埋多得你又了解我啦，係咪先？即係我都冇惡意嘅，事實上。咁我覺得真係廢就要講，喂，屌你咪撚嘥時間啦，咁解啫。即係你話我個人好 mean， 咁我接受嘅。 进界三轮车夫，因为我被探长误会过好多次，只怪我用字不当。哈哈，撒念魔真话，净系中意听探长。 我只读咗咯呢度，可能我自恋啊，中意读。我中意听呢啲。 Thomas Sham Shampoo， 我都想去台湾咯。进界，我意思系真系要为今日付出国际工作人员致敬，同探长讲过乜冇关。 哦 ，OK。Jean Yu Sixes Jean。凯凯，我听做十几分钟几钟意， 哇！ 打中文字好辛苦， 哦 okay、 你有回咁都唔会浪费我。 我、哦、唔会啊，每人都会读嘅。 演做月今天人数唔错，是很多忠实网友支持九追四。 咦？点解有鬼、啊？你明明个 message rejected 都会读得到出嚟、啊，显灵啊！阿、Jane Yu，this is Jane。我阿 Jean， 我咪识你噶，应该我唔识阿 Jean 啦，冇我冇个朋友叫阿 Jean，Billy Jean 同埋 Blue Jean， 嗰个 Jean 系嘛？又好似唔系喎， 系啊 ，OK， 咁啊同埋阿俊介，咁咧我就你话你意思系要为今日付出，咁诶点样叫公道咧？我都冇话过佢，咁即系嗰句系废话啦，系咪？你确唔确认先？咬住唔放，扑街度。 韦信宏明白监制意思，我都有啲会拎到欧美国籍嘅朋友咁谂，无知一问，咁探长唔系都会拎到加籍咩 ？Chris 唱过加拿大同细良做邻居 ，Favorite 唔系第一次，只系今日未攰到趴，就听下。Iris 嚟加拿大好啊，冬天去第度旅行咯、 嗯。 大力水手789移民都系睇环境适唔适合自己。 冇错。 Jeffrey Lee CA 点九九元。 喂 ，Thank you Jeffrey。 听咗好耐，第一次留言。 喂，多谢留多啲啦，不如，因为咧嗱，譬如今日多留言咧，我脑啊转得快啲，因为如果你唔留言斋听我咧，咁啊即系一个死胡同咁样，即系嗱，譬如有啲啊进界嗰啲咧，又无端端整一句。即係撳咗我個掣咧，咁我就會多啲嘢爆咯，即係會反應大啲咯。即係反應大唔係代表一啲浮誇，只不過係即係令我諗起一啲 scenario 咧，就會發揮得多啲咁解啫。咁咧即係會令到大家了解我多啲咯，可能應該咁講。咁咧 Chris 中加拿大過加拿大同世良做鄰居，點解佢又係 Vancouver 嘅咩？佢唔係啊，佢係啊，哦咁啊，同我大班做都得嘅啫，咁啊大把 friend 嘅嗰邊又事實上，好襯家啦，尤其是係咯，喂咁同埋好明顯你就聽阿劉世良噶啦，最中意咧，係咪加拿大過嚟噶 Chris？ 咁咧同埋啲美籍朋友同監仔一樣，咁啊問我點解我都唔係咁探長唔係都拎英，咁我冇辦理呢啲手續，因為咧我啱啊同阿監仔結婚嘅時候咧。我諗住我都唔會移民嘅，因為真係實在頂唔順，因為過去考察過呢，嗰節奏係慢到呢，即係大咗15歲囉，個人覺得即係活動能力，我冇車揸呢，啲天氣又衰啦，咁我零舍覺得辛苦啊。咁亦都有位講得啱嘅，冬嘅時候未去旅行囉，咁樣喂有咁嘅經濟能力梗係好啦，咁啊落去古巴咁樣探下世界幾好啊，係咪先？咁但係你都講咁易咩？生活都难啦，你嗰边俾啲大陆人炒到咩都贵晒。喂，咁大家有冇建议呢？即係以我咁嘅咁低学历呢，去到加拿大有咩好做呢？啊，次官就同我讲，喂、哎、你嗰度唔惊冇嘢做啊，你做制作啊，大把工作啊，咁样。係咪㗎？屌，我真係唔敢讲。 Gnew 听咗好耐，第一次留言。 啊，又系。 Jeffrey Lee 终于起到新听 live。 喂， Gnew 啱答 Angel Lee 今天人数唔错，都是一群忠实网友支持。 喂 ，thank you 啊。 九推24 ，Alan Chum 好耐冇见。 喂 ，hello，Alan。 Gnew 刚刚 online not much can say just to say hi、 哦。 真 系、okay、 我咪讲咗我用字不当咯、 哦。 你仲想点啊？ 想。我仲想你用個第二個 term 都得㗎嘛，你不當咗就 咪就係咯，即係所以我令到 trigger 到一啲好衰嘅記憶咯。 屎比工作者都要致敬，係咪誇張咗？韋信旺不過而家加拿大都超超超多大陸人，進界大都多謝你重視我嘅留言。Frank 笑台灣，尤其是台灣匪敵處處同國民黨已作埋台打算， 係 喎、哦。美國軍力支持台灣唔頂德國五年。 哇！冇美國軍力支持兩年都唔得啊！你唔好話話真係。同埋你睇下蔡英文而家已經好慘噶啦，屌俾啲國民黨玩到咧，泛泛都玩到。即係你睇嗰啲東森電視台嗰啲你就知道，哇講到廢人咁樣喎，喂大佬選出嚟嘅大佬，即係你嗰啲咁嘅國民黨嘅傳媒真係好卑鄙，我覺得。咁啊，俊佳你又唔使特別多謝我重視留言嘅，即係正如我哋唔使特別 tribute 嗰啲做農林處嗰啲執樹木嗰啲人，因為佢係咪都要翻工嘅。咁 嗰啲外判嗰啲就慘啲咯，清潔工 外判咁咪做咗下巴咯，又係 係 咯，咁同埋係咯，咁樣有啲嘢應份噶嘛，即係我就借得我啲網友俾我要嚟平衡心理嘅，咁我梗係要自然要尊重翻佢哋嘅留言啦，亦都係其中呢個九吹廿四嘅環節之一嚟噶嘛。 Ultramax 96美國好多電視劇都是加拿大製作的，但是要入工會、 哦、 哈哈 Jeffrey 你加拿大比較適合退休生活， 晚 上旺你過到去可能咪糖水緊糖魚咁做返啲而阻問過去嘅人嘅生意， 係咪撚搞 你，我覺得係今日多話題所以多人 可能 係住 New 加拿大好悶忘記吧 嗱。 都可以的， 是的，今期買了喂，那Vincent 呢，我真的去到即是覺得加拿大那種討厭呢，就是那些唐人呢經常糖水滾糖魚，因為你看到那些這樣的電台和電視製作，哇真是混突到呢，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會這麼渣的，即是你這個地方很多 resources 的在製作方面，因為尤其是我十幾年前去呢，因为好多器材啊、成啊，香港有啲嘢几难买嘅，但加拿大乜都有得买，即系你点样制作得好咧，系冇 excuse 得系制作得衰嘅。贱就贱格在咧，啲海外华人咧硬系要睇无线，即系无线嗰个 standard 咧就系永久嘅 standard。喂，但系你去美加，屌你几十个电视台，喂，点解都仲系要死翻去做翻嗰啲同一样嘢啫？喂，尤其是做 DJ 嗰啲咧，成日话自己系大湾区嘅新美啊，话自己系 New York 嘅唔知新美，定系唔知郭文辉咁样。喂，屌你，点解咁贱格嘅咧？即系唔系嗱，唔系低贬嘅，贱格唔系话个人好捻贱格，即系点解咁卑贱啊？系我辞令都唔不当，即系点解咁卑贱？你去到嗰度有啲华埠嘅朋友听你都系 KOL 啦，你点解都要做翻新美啫？即系呢个希望有改变啦。即系我识。咁巧我認識得兩個呢啲人呢都係咁樣話自己嘅。呢度真係冇離大志嘅，你移民做乜啫？移民就係一個新世界嘛，一個相對自由嘅社會，言論又自由，創作又自由。反正你都福利咁好，你做咩都得，未必一定使討好啲聽眾，或者你咁樣未必係討好啲聽眾㗎喎。屌咪即係等於嗰啲初奉命劇團，跟住又唔知乜奉命、乜奉命、乜奉命咁樣。屌呢啲全部都係庸才嚟嘅，你點解唔做翻自己嘅 style 啫？你唔佢哋唔係冇㗎喎，亦都聽過，即係你同森美點樣比較啫？森美有啲係好唔過你㗎嘛。 但加拿大係契弟嚟㗎，加拿大 係 美國嘅契弟，即係冇我哋講 creative 真係係契弟嚟嘅，係美國嘅契弟咯。咁所以還都係做翻香港嘅契弟咯。 係啊，都唔明點解啲人做人做到咁嘅真係。即係你嗱香港人咧，你做啲咩不足或者做啲咩匪夷所思或者捱得到咧，都係。穷啊，屌老尾咁嘅，真系都系咁嘅啫。但加拿大啲人唔受穷嘅，个福利咁好，即系根本就唔关穷唔穷事嘅。 加拿大系出咗名冇性格， 系技穷咯。 加拿大 技穷咯， 冇性格啊！加拿大系。 Gilbert 台灣所有電視台所有新聞節目都只是娛樂節目，三輪車呼國民黨賣台茶， 絕對是啦， 看雲全世界無物宜居的地方，唯一福地香港都被上面破了啦，韋信旺同埋仲用緊八九十年代的無線藝人嘻嘻，因為同步移民過去 Air Force One 鞋哥台灣有嚿錢去慢慢水就好，去謀生就能得嚟橡皮糖。我家姐點唔順都翻咗嚟香港，住了六合彩，買就輸銀，唔買就窮銀。 嗰人读个嗰个字系读个硬字，有笑喎、啊！原来个硬字可以写出嚟嘅，即系我即系个硬字，我谂起阿范少王啊。 Angel Louis H K 是我土生土长的家，还去哪里呢？了了能得嚟橡皮糖。Victor 是在加拿大的华语电台仍然停留在二十年前的香港。加拿大是美国殖民地。Ultraman 数九十六探长要同我老母讲一下，为咗要睇 CCTV B， 我要硬俾百几蚊。 啊，要俾钱噶、啊！ 扑街电视台，每日轮三次同样嘢，晒旧电。 唉，咁你老母就算啦，年纪咁大，好难改变到佢噶啦。 要买个嗰啲大陆电视盒俾佢睇。 其实你唔好话你老母啦，你都茶餐厅啲电视都系啦。嗰阵时 View TV 啱开台，又有HKTV， 即系其实唔难噶嘛。因为我有啲见到啲好后生嘅人去 run 一个电视台，唔系 run 一个茶餐厅都好啦。开头都支持下 View 嘅，我见到，但系啲客喂，屌转无线啦，追紧嗰个乜嘢阿任 K 嗰个剧啊嘛，嗰阵时，喂，全部咪屈服咯，即系。啲客都唔撚入嚟睇電視，入嚟食嘢嘅咁樣咯。咁但係香港就係咁噶啦，俾錢彈曬啊嘛。咁放棄啦 ，Ultraman。 哇！但係美國要百幾蚊睇啊。係 啊。 電視台加拿大好似幾十蚊。 加拿大個 market 大啲啩，我諗。加拿大華人永遠啲。係。 韦信旺因为在那个空间那个时代移民，那对香港人不是想生活好转，是想停留住那一刻的嘢，所以很安于在那个状态，怎会要 creative？ 大力水手789加拿大家阵成街都是强国人，你去我估你都是会回香港。 咁嗱，事实上头先有一句 hit 到我嘅，就系讲喺度土生土长，仲想去边度呢？咁样。即係正所謂有頭髮邊個想做瘌痢啫？即係我幾乎我九成九嘅朋友都係香港人，都係陀地。咁佢個選，就算第時有抉擇，都係好無奈嘅抉擇咯。同埋，即係我同即係我嘅家庭咧，唔係淨係得我啊嘛。即係我唔可以好似以前後生自我，我中意想點就要人哋逼佢一齊點啊嘛。咁所以萬事都要商量。咁最尾我就飯去加拿大，或者揾到一啲樂趣都唔定嘅。唔知啊，暫時 咯， 係啊，即係嗱，大嗱我同阿監製大家的共識咧，就係退休去泰國，喺泰國死就最好嘅，因為有得食大麻，就咁解。 Frank 照台灣非共傳播只有三立、民視、自由時報，其餘已被中國鬼子收買咗嫁外省難民後代，親中國鬼子嫁全星統，重衰過港策加盲報。尊介各位，是咪都未有讲过条港珠大桥飘成点？尊介吹 Air Force One 鞋哥 Deliberate 是唔系人网忠实听众各位？之后有份做星期二得到 Jack Music M B 邓无色 Liam 要能得嚟橡皮糖的鞋音是含得捻橡皮糖。街街台湾做网就好好景咁，啲嘢贵贵都大把单。 咁好。咁啊 ，KYKY 你係咩来路呢？你咪喺台湾嗰边嘅网友呢？咁同埋多谢邓武色啦，我费事讲咁多粗口㗎啦，你又解答解一谜呀，帮嗰位朋友。 Thomas Sham Shampoo 龙盒仔睇吗？凯凯，但依家的香港如何能继续住 ？Cham on 泰国都有洗头艇 ，Jeffrey 连加拿大都有大麻 ，Gilbert 只只 Force One 泰哥下，凯凯安乐死俾你时。 我头先唔系话要安乐死，我话死都死喺大个，食住大麻 O D 咁死都好啊，即系沟埋第啲嘢系咪先？即系问题就系咧，如果死一齐死又好啲咯，即系如果。个别死咧，另外一半就唔舒服噶啦，就好辛苦噶啦，咁咯。泰国都系洗头艇， 有啊，嗰時咪 嗰個 書店咯。 哦，咁我唔擔心喎、啊，因為咧，佢出低洗頭艇咧都要使啲錢嘅。咁如果你唔係爭佢好多錢咧，或者你死咗之後佢會賺到錢嘅話咧，係唔會有洗頭艇嘅。即係我呢啲，因為不足為患啦、啊，我又同佢 爆嗰啲咩書店。 咪係咯，因為我冇瓜葛噶嘛，同佢即係我同嗰啲官方合作啊，或者有個我都覺得。都覺得失身份其實，咁所以機會應該細嘅，我又唔講冇，唔敢講冇啊。因為就係正正加拿大都有大麻，不過真係凍啊嘛，真係好。 加拿大都會有事都會死噶啦。 但係聽講加 嗰時嗰個入境處處長、那個， 哦咪係咯，俾人揾啲盾嚟射死，唔係嗰個咩叫射箭嗰個叫咩啊？佬啊！幾慘啊！死得嗰陣時嗰、那個入境處處長梁君彥啊嘛，哇幾慘啊！即係一樣有呢啲啊，共產黨嘅哪吒咧，即係你唔使低估啊，亦都唔使驚訝啊！我覺得係。 凱凱不是 Roco 人， 哦 OK， 朱家大麻比泰力好。Thomas Sham Shampoo 李波真雞 message retracted。 點解啊？ 凱凱有朋友在台灣報料， 明白 Air Force One 凱哥的 deliberate， 如果不是那位只是那麼啱撞名、 哦 okay、 凱凱一起死唯有安樂死幫到你、 嗯、或者提奔豬針跟住整甩條繩咯，或者跳傘咁樣轟烈啲嘛，執唔到絲仲好啊！但我跳傘喺一半已經死咗啦，我擔心。咁仲有咧，你刁拔佢應該就唔會係第二個網台嘅，因為以我所知咧，香港就冇乜網台主持咧係會聽人哋啲節目嘅，因為尤其是喺大台做嗰啲人咧，即係好自戀噶嘛。咁就算聽咗咧，都唔會留言啦，或者唔會認自己聽過。因為我認識啲KOL 或者社運嘅精英咧，你明聽過都扮冇聽過，係咩邊個被肥佬禮啊咁樣嗰啲咧，我認識好多呢啲嘅咁就，咁所以應該唔係嗰個咯。係啊，最近我認識咗阿朱亨啊，係咪叫朱亨啊？ 講咗啦，你上 個講咗啦，哦，咁唔講啦。 Genu， 我喺香港見到奇怪奇人 ，Will shout to them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如果移民後俾人咁少，點頂？盡介我支持安樂死。Gilbert at Air Force One 泰哥 ，W T H Mr J T 探長好，各位好。 我唔知你咩意思喎、哦、，W T H 係咩意思啊 ？What the hell？ 啊！我就係識得 FTF 嗰種 ，WTF 嗰種。喂，咁Mr. JT 啊，喂，係咪新嚟㗎？喂，報報到啊，歡迎你先啦、啊，好生面口啊，係咪我又記留咗你咧？我嚟過十幾次㗎啦喎，咁啊，成日都俾人咁樣話我。 Mr. JT 探長好，各位好，凱凱咁慘烈，不如起革命。Ultraman 數96期食老香港人最精打細算。好似我一个长辈回流 HK 闹到杯沙湾几层楼，但系体检就翻嚟 L A 拿药拿老人金抵佢发， 系咯，真系扑街啊呢啲。不过好多人都系咁嘅，我啲亲戚咪又喺翻嚟顺便探亲，咁因为咧有6000蚊咁样咯。咁啊，香港人好叻嘅呢啲，即系有个理由，因为我觉得香港人有个特别嘅地方咧。就是你明明不是这样的人来的，但是呢就成日专登呢就俾啲藉口自己去做一啲明明自己唔係好老土，但係又人人都做而自己又唔做，又驚俾人覺得自己太清高嘅諗法嘅，我覺得。 Air Force One 泰哥 deliberate 點坐雙炸，無事繼續玩。 點坐雙？ 聽聞條珠橋被水浸過，耳不被風吹到，三輪車呼我上好，自決死燒炭。 係，喂，咁我見到嗰張圖咧，就係、是、嗰條橋嗰個中轉點咧，就浸落水度，應該係假嘅。咁但係咧，最奇怪咧，佢點解冚得咁實嘅咧？应该呢两日啲地盤佬翻工咧，会有人偷影咗都唔定，即系我谂几日后就知噶啦。咁咧见到嗰啲起桥嗰啲工程师咧，仲哇好有自信咁样，喂17级风都得，你以为10级风都冇，梗系得啦咁样。 即係覺得自己設計又經過風洞測試啊，即係話個站啊，我又真係唔知佢風洞測試過喎。 幾早以來聽聞條珠橋被水浸過，耳不被風吹倒，三輪車呼我上好，自決死燒炭。掉 Bridget Fools One 鞋哥謝點挫傷， 讀曬 哈哈哈！進界 Angel 多謝提供，偉信王睇蘋果或石頭條南條成條冇咗。 哦，我就係知道烏溪沙碼頭咧，成個淹浸咗，因為太水平面太低，同埋吐露港個港口嗰度又好滿水咯。 掉 Bridget 講時講，即係聽網台聽到好似信新興宗教咁，係咪撞鬼？ 哇！你讲紧呢啲啊，我讲又得罪人啦，真系好捻得人惊啊！即系我啲 haters 咧，唔通真系撞入嚟嘅咩？咁同埋，即系我讲紧老萧嗰条腊肠咧，都有人夹我嘅。咁我而家已经唔讲噶啦，因为咧有个朋友，即系个网友咧，当头棒喝。如果你成日都话人哋做咩烧你一啖，你屌你咪捻讲人啲腊肠咪得咯？咁又系，就真系唔讲又好似好啲，真系。你谂下啲人听网台咧。聽到咧，你講人哋條臘腸都要走嚟屌鳩你嘅，關你撚事啊！你買臘腸咁，即係諗下，就衰個宗教，即係你冇理由啊！哇，嗰間教堂屌攞咗奉獻咧，以為買豪宅咁樣，我真係未聽嗰啲信徒咧就喂屌做乜撚你話你買豪宅，即係佢哋都唔會咁啊尚且，但係你話跟人哋嗰媽臘腸咧，嗰啲咁嘅人咧就會走嚟搞你咯，即係我覺得衰撚個邪教，我覺得真係。即係將成個生命奉獻咗俾佢咁嘅好似。 Cham John 睇唔睇到有冇二位 Lee Chat 配大陸人最中意就係吹大啦。我夠話我老豆係奧巴馬。Kai Kai 探長，你認為香港還有轉機嗎 ？Air Force One 鞋哥另一位 Deliberate 都係網台忠實聽眾，後期先客串。 哦， Air Force One 鞋哥做節目。 哦，明白。咁啊，就 KYKY 咧，真係好多謝你呢啲新嚟嘅網友咧，即係你問埋呢啲咁 generic 嘅問題咧，即係我啊，梗係認為咩可能性都會發生嘅。咁但係就嗰、那個所謂轉機咧，就並唔係還原翻英治時代咯。反而你問我會唔會英國統治翻香港咧？咁我梗係覺得冇可能啦。咁即係想過翻以前嘅光景咧。就我諗就難嘅啦，但問題咧，香港呢個地方咧，同埋呢種人咧，人物嘅性格咧，即係香港 overall 所有嘅人嘅性格咧，就係、是、命格添啊，同埋個地緣關係咧，就係、是、共產黨嘅中國有幾衰咧，即係個經濟啊個苦難嘅方面咧，香港係有幾好嘅，即係以往都係咁嘅。咁如果佢啲經濟好嘅時候咧，香港一定衰嘅，仲衰得好徹底添。咁呢個並唔係我鳩噏嘅，即係有論述啦。當然，因為佢共產黨咧，即係今時今日你見到佢習近平呢個政府咧，咩都接近鎖國啊，即係甚至乎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啊，拍呢啲片又唔得，連對樂隊咧叫做反骨樂隊咧都俾人勒令叫做正骨樂隊咁樣，即係佢越呢啲動作多咧，佢文化產業咧就唔方會興盛嘅。佢而家抌豪宅過億。幾億嚟拍片咧，都係嚟招呼翻自己嗰啲觀眾嘅啫。即係外國，除非啲傻嗰啲人先會睇中國片嘅啫嘛。咁啊，又即係如果大家都係 download 唔使錢，或者大家都係買飛入場睇戲，你老實講，即係就算嗰啲成日話擺好外國嗰啲人，點會走去俾錢睇到咁嘅戲咧？但係我會俾錢睇 Predator 第二集喎，係咪先？即係好老實嘅。咁嘅時候，長期係咁樣嘥啲錢去做形象工程，但係同時又唔俾自己啲文化嘅發展，甚至乎過分咁樣採摘、過分咁樣開發、過分咁樣生產一啲嘢嘅時候，當國際嘅市場並唔係咁大，一帶一路失敗嘅時候，咁佢啲過剩嘅產能冇辦法能夠用到，香港其實已經用咗好多㗎啦。咁嘅時候，佢唔撲街都唔得啦，係咪？即係大家都係等緊佢撲街㗎啦。嗱，經濟上我覺得佢係有能力撲街嘅，即係有可能會撲街嘅。但係個黨會唔會撲街呢？咁呢方面我冇咁樂觀啊，因為中國人咧自命命賤，又亦都係好卑賤。咁當個政府係點樣撲街，點樣冇錢喺你身上面搶都好啊，但係冇人夠膽出聲，你擺把槍喺你面前都唔夠膽反嘅， 即係你六四之後見到死過人，咪撚搞啦，係嘛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呢、這個讓子彈飛有一場係非常之精警嘅，就係、是、成個廣場擺曬啲槍喺度，都唔夠膽反嘅。嗱，佢咪好了解中國人嘅個性咯。只要少部分嘅人咧，佢有著數攞到啊，即係譬如你個餅夠食飽一百個人嘅，咁但係只要啊你容許有二十個人咧攞埋隔離嗰幾份咧。嗰啲人就會幫你做嘢㗎喇，即係中國就係咁樣㗎。咁所以呢，中國即係香港人呢未必有時死喺共產黨手上㗎。香港本身有權力嗰啲人呢，佢已經首先出賣咗香港㗎。香港死嘅死因係咁樣死㗎嘛。咁所以你話好似以前咁就冇可能啦。咁當然如果大陸在所國或者大陸撲街咗，香港如果佢唔係攬住死嘅話呢，即係佢攬住死有好大可能嘅。即係譬如佢鎖國，佢唔通商，又或者嗰啲靠香港通商而發達嘅大陸人都俾人鬥死咗，俾人拉曬，俾人打曬靶。咁到中央直接接管香港嘅時候呢，其實攬住死就冇人行囉。即係寄望呢有啲本身喺中間賺緊錢，係靠香港嗰、那個商業地位，靠嗰個商業信譽而能夠賺到錢嘅人一日唔死呢，如果大陸一日撲街，嗰班人就一日唔死嘅話咧，呢、這個原理底下咧，香港先有運行咯。咁所以即係有，我唔係淨係講緊經濟啊，講緊自由都係嘅，其實或者公平亦都係嘅，即係相對復甦翻嘅。咁所以大家都係希望啊，中國好，香港好，即係話俾你聽，中國好，香港啊撲緊街都得啊，真係，即係呢個我嘅見解啦。咁當然我梗係唔係老蕭啦，我冇叫你買股票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我純粹係講緊我嘅睇法或者我嘅經驗啫，或者我用一個邏輯推論去分析嘅啫，呢個係純粹我嘅意見啊。 金輝星期二得到 Jibrit 個朵係人肉 Google Gmail、哦、我已經準備兩年後移民，唔係我想，實在沒有太多選擇。 再 超有朋友在台北長住，開設計公司接香港生意，staff 人工同租平過香港、 exactly. 但風格要調整一下，不過佢做銀行果類 job 可能果類設計全世界差別不大，探長拍嘢可能要成日留在香港難少少搬走啲做 Dilbert 話犀利，凱凱咁事咪要知爆先有救，進界唔俾上帝叫上帝，三輪車開金輝 Dilbert 人肉 Google Thomas Sham Shampoo， 中國衰香港重更大鑊，因為而家係由小學溪話事 Iris Luna 專搞入境處處長，澳門都有個女入境處長被自殺， 好笑 你見好多人都等緊個社會崩壞等緊天災比啲樓價跌，大家先上到車好很慘。 咁點解仲要上車呢？ 對話你說的我也深以為然。 哦，咁啊 ，Thomas 深水埗咧，就佢嘅見解梗係唔係啦？中國衰，香港更大鑊。我咪睇下咪講兩個 scenario 咯，即係假若中國衰，但係佢仲要，即係假若香港嘅朵未衰嘅話咧，假若佢又唔係攬住死，諗住靠香港翻身咧，咁香港咪好咯？咁所以好難一概而論嘅，即係成個生態嘅問題啊！呢個係咁，總之咧，香港人就唔好放棄你自己以前擁有嘅嘢，就算。今日个形势比人强，即系比上面老强紧，你都唔好放弃你我哋嗰种即系相对专业同埋骨气咯。即系你冇骨气，点都死嘅，你成为一部分嘅只会。我咁样讲可能好天真，但系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人，你起码都要咁嘅选择啊！你唔想你下一代都做契弟嘅系咪？即系我净系讲呢样已经够啦。 Dilbert at Iris 刘果个系海关一者，修正一下。 OK，Mike Kai 所以好灰。Bowtie Henry 数份国了 下，之后 就听过来。 好啦，早唞。 Frank 笑中国共匪正经爆破时，绝对有足够坦克大开杀戒维稳，能灭中国鬼子只有美帝。 我吓唔系下都要咁样此消彼长嘅，我认为即系我唔会咁样睇成个世界咯。咩都係睇着數嘅啫，即係中國人有時嗰種劣根性呢就可能會救返嘅，可能有部分人可能好向往香港嘅生活，或者覺得香港法治先有前途嘅，佢又好貪心想侯住中國嘅領導地位嘅，咁會反㗎嘛，即係唔係一世都唔會反㗎嘛，因為最大嘅矛盾呢就係中國國散，即係國散嘅 即每一个省都有不同的收入，但支出又不对称的。譬如广州收入好多，咁但佢要交好多军费或者要上缴好多，但有啲穷乡僻壤嘅，例如北京或者河南嗰啲地方，个增值比较低嘅，但佢又占绝对嘅权力。咁如果当中国好弱嘅时候，即係话军事又弱啊，或者冇钱出粮啦，最主要咁嘅时候，你唔能够担保我哋南方呢边啲城市呢就会做嘢嘅。因为而家佢日日都冚，即係见亲示威嘅冚，佢就係驚到一个地步，就係佢好驚呢啲事发生囉。咁但係你要冚人哋当嗰啲人，你都要出粮㗎嘛。即係当你一日支爆到连嗰啲维稳嘅粮都冇得出嘅时候，咁大家就執生囉。呢啲即係可能好似正如啊剛才有位朋友讲话，可能香港仲扑街都唔定㗎。咁所以大家真係要睇爬囉。咁啊，即係灾难嘅嘢或者战争嘅嘢，我哋係控制唔到嘅。即係假若即係可能而家我哋索緊一啲輻射層，我哋都唔知道，原因就係冇記者上去台山啊、江門嗰啲核電廠嗰度採訪，你唔覺得好奇怪嘅咩？咁所以即係唯有係自己去即係諗定一個心理準備，就好過咧樣樣嘢嚟到都擘大個口咧就齋屌，就真係冇用啊！即係連思考嘅準備都冇咧，就好撚大鑊嘅，同豬冇乜分別嘅，真係。 凯凯无好生，俊介今晚大家嘅回应好热烈，又多咗新面孔。凯凯唔好生 ，Angel 与各位晚安。G New， 但系战中的时候，自律系可以传染，如传每个人都我为人人系可以改变。 吓、啊，曾经有咁嘅谂法嘅，咁但系今日就去边咧？大家即系有啲人系选择唔出声，即系必要时先做正确嘅嘢都啱嘅。咁啊，好难去。专登去表达自己呢样嘢噶嘛，咁所以就系、是、总之睇爬啦。喂，咁其实咧，听日我有公开嘅，咁我亦都足足讲咗两个钟靓噶，唔止啦系嘛？ 差唔多 两个几啦。好多谢一啲Super Chat 嘅朋友啦，同埋生面口嘅朋友啦，特别同埋听紧网台 App 嘅朋友啦，又好希望你听紧网台 App 之余咧，如果你星期四或者星期一就得闲嘅话咧，就会。走入嚟 YouTube 呢個 channel 嗰度呢就答下爹，我亦都今日示範咗呢，即係有啲新嘅朋友覺得好驚訝喎，嘩人個留言都會讀㗎喎，尊重你發言喎。咁當然啦，因為九吹廿四㗎嘛，當然如果單方面我自己齋講嘅話，我又冇你哋 input 嘅話，可能即係我都做唔到落去㗎，老實講。咁希望大家多啲留言，好似咁繼續啱㗎啦，即係我就嚟啊、不過你休息都留言呢，就證明嗰啲係新嘅朋友嚟嘅。好多呢可能唔識機啦，瞓咗就瞓咗啦，咁又或者有啲根本就扭入嚟走唔留言嘅，我諗都有嘅。咁我又想睇下而家個人數係幾多先。喂 ,178! 其實呢以往呢我好心軟嘅，有百幾個呢我又唔走住嘅。咁但係呢好可惜，就係今日呢咪聽日就要做嘢。咁當然我亦都俾足機會大家讲埋最尾一个遗言先，即系遗低，即系最尾嘅留言。咁若果我去完厕所出嚟，我觉得喂正、哦，咁啊又 develop 多一题咧，我又唔抗拒同你继续吹、哦。咁我而家先去洗手间先。咁咧，大家希望疯狂咁样留啲言，咁睇下可唔可以我继续留低先。 我想尿紧好耐。尖尖，上镜，尖尖，上来。 算啦。因為佢落嚟抱佢嚟。 我抱唔到啊！ 哦，都冇乜人留言啦，即系代表我收得工啦，系咪？ 尽量一口有几多人会谂，如果要移民，要先令自己有能力去为人哋嘅地方作出贡献先去，唔会因为隔离返乡。好諗多八九十年代移民咗去紐約嘅上一代，到依家去咗幾十年都唔識英文，一講起中國就扯曬旗。Genie 不可放棄 ，Wilson 你唔好放棄。Thomas Sham Shampoo 老探早啲休息。 好啊。 Thomas Sham Shampoo 大家執生啦。Genie Good night, see you soon。凯凯，香港人被人禁住抢环境咁恶劣都冇反应 ，Die Hard， 系啊 ，Cam John 咁夜都做节目，金辉查实而家嘅香港好失礼人，官员议员冚都系本地人，大陆各省全都系调任，唔俾本省人管 ，Ultraman 数九十六今晚过瘾 ，Thank you。Good night all, Black 茶繼續啦，我仲做緊嘢，繼續有班人喺度講嘢開心啲。 喂，继续，不如你又打嚟讲下你嘅生活啦，咁大家都中意听嘅。哇，好多人都赶住走，丢拔都赶住走。系，不过今晚留言好踊跃，都系少见嘅。 Kenneth Mukihira 今晚留言好踊跃。 系啊 ，Kenneth 你好啊。 是不可放弃香港，太多回忆不能忘记。 凯 凯，你出心系好，但你都分析过，要有转机靠人不行， 冇错， 天时地利，即系等运到。Gino Nico 早啲走啦，探长。Gilbert Manon 啦 ，Mr. Jade，Good night， 探长。 Good night。喂，我唔认同你咁讲、哦。你话？我都分析过，要靠人不行，唔系要有转机靠人不行，冇错啊！要天时地利鬼唔知咩，即系等运到又唔同等运到、啊，因为你要 ready 咧，唔系净系靠你自己嘅，即系所谓你 ready 去接掌翻你自己嘅权利咧。咁嗱，如果文明啲嘅方法就系、是，到时有机会要投票或者俾你拣啦，咁你点样拣咧？你损失翻自己嘅利益而得到自由咧，咁你呢个心理准备都要，即系有得拣就梗系好啦。你呢个心理准备你都要有噶嘛。但系好多契弟咧，即系你派八千蚊，譬如喺澳门咁样，喂，而家成澳门都系契弟嚟嘅，即系政府嗰啲嘢不闻不问啊，甚至乎要赞佢啊。原因就系派咗钱，咁但系问题就系、是、派钱之余，你起码你有个取舍或者你有个声音喺个社会嗰度。咁大家就成为一个文气或者一个倾向啊嘛。喂，但系如果派咗钱你就收皮嘅话，咁你认咗，即系头先讲强奸论啦，你认咗唔系强奸咁样，咁你未整定，你下一代都系咁扑街咯。即系我并唔系等于等运到咯，我想讲。好多人咧都有个新文化。走嘅时候会讲 goodbye， 因为通常咧我都系完晒节目咧，大家先讲 bye bye 嘅。 Kai Kai love your cat Air Force One 太光唔系想知爆要强国死，但强国拨起一班自由行来炒贵晒啲物价，然后话没有我们来消费， 冇错， 你们香港完蛋了，咁系咪香港人之福？尽皆肥猫 ，Gene you I know better get some sleep。 Checkly good tell， 太太冇得拣。系，咁冇得拣，我咪就系讲咗咯。你唔系冇得拣，你可以选择，你作出准备噶嘛。你要将你觉得啱嘅嘢话俾人哋听噶嘛。有好多人真系真瞓着噶嘛。咁你咩都唔喐，就真系叫等运到咯。咁解啫。喂，咁啊真系，我声都开始沙啦。其实今日支麦咁近，我唔使咁大声啊。唔知点解头先咧，越嚟越 hyper 咧。咁就把聲好似濕濕地啦。阿塔呢咪打嚟先，你打嚟我就唔收住。如果你唔打嚟呢我就差唔多走啦。等你覆啊。咦，点解咁奇怪呢？我喺 我是新的，即是专门开一版来读留言的，在 Safari。咁但係 Firefox 嗰度我見到個留言啊 ，Safari 見唔到喎，竟然。哦，呢、這個 Vincent Hu， 佢唔知點解咧，第二次嘅啦。佢每逢一留言咧，就俾個 system 自己 high 咗。你係咪成日喺網台度騷擾人嗰啲人嚟噶？我估啊。但係我啱啱 unhigh 翻啫嘛。哦，你去我个page 嗰度，有个message 噶嘛？我 page 咧，你唔知唔知个 page 系咩啦？即系探长个 page 啊！即系你喺 Facebook 后面 Detective Tam， 咁你入到嚟咧就 message 嗰度有个电话声嘅，你可以喺嗰度打俾我咯。我等你电话。 Vincent， 佢话了台风影响香港全赖英国标准，讲出条屌。 系啦，你讲得完全冇错，唔知点解会 high 咗你个 message 咧？KYKY 你知唔知点样入嚟啊 ？Black 齐我嘅日常就系铺头遇到嘅奇人奇事 ，Swoo，Heather，Kai Kai 我打俾你 ，Alan Trump 上次经过黄竹街揾唔到 Rita 铺头。 哦，咁啊 ，Rita 你试下解释下啦，试下解释下点样嚟揾你铺头啦 ，exact 个地址 ，KYKY don't know 啊，你好明显就冇 like 我 page 啦，嗱，你而家见到个画面。听住听住，你而家见到个画面嘅底下咧，即系呢度 ，Facebook， 你照打 facebook.com， 跟住 /detectivetam， 咁跟住咧入到嚟咧就见到个 page 啦，咁你揿个啊，而我唔知道用电话定用咩咧，如果用电话咧就喺个 page 嗰度拣咗。我个 page 啦，跟住揿 message， 咁嗰度有几难噶嘛？你可以拣讲电话噶嘛？咪可以打嚟咯。 好似唔得噶。 唔得嘅咩 ？page 同埋 messenger 系唔同 嘅。哦，咁写 messenger 揾我啦，可能得个。 佢冇 at 你 friend 咪得咯。 好似都得噶。咁啊，总之谂下办法啦，冇理由唔得个啊。神嘢猫 ，G 女 Nico 我唔打啦，我下次直接上嚟进阶啦，出打啦。Kai Kai don't know， 叫 Black Rita 铺头都好显眼喎，澳门行过嚟都揾到 X D D D。 哦，喂 K Y K Y 咁啊，你谂掂先至打嚟啦，因为我冇留一个公开嘅电话噶嘛。 Kai Kai can't fix it。 你研究一下先啦，下次打嚟啦，或者啊嘛，咁阿塔，咁啊，你系咪打唔到俾我啊？因为我去到某个钟数，我就会 block 咗所有唔听电话，但系未够钟啊，应该。阿塔有冇复啊？佢话讲下啲奇人奇事、啊。 佢冇话打喎、 啊。哦，咁啊，咁算啦。我知道我睇到啦，而家睇头先唔知点解停咗啫嘛。喂，小声，你未瞓噶？ 而家瞓啦，佢 系咯，叫仲复我喎。咁好啦，咁如果冇人打嚟，咁我瞓啦。我未瞓，我仲要执嘢。听日仲有啲收音器材未执啊。OK， 等我及下而家有几多人先？131咯，呢度见到。喂，咁差唔多啦。喂，一突然间走下波啊，中间嗰段时间。 因为你 猛 咁话翻 快， 啲人咪走。 哦，系咯，咁好啊，见拜啦。吓，而家打啊？咁好啦，而家打啦，等你电话。我头先食饭嗰阵咧，我介绍咗人嚟听，唔知有冇入嚟咧？喂，点先？ 喂，冇啊，我讲啲嗰啲冇礼貌嘅人啫嘛。 今日又有咩？ 唔系啊，枕住都有噶啦。 O、okay, K， 但我嚟过探你班咧。 就好似啲人又啲人又幾 OK 有禮貌 喎。唔係喎，你嗰日嚟嗰一日又係有一個經典㗎喎。 哎呀，我見唔到囉，不過。 嗯，唔係，應該你冇懷疑，我咪斟緊水俾你。 係、 啊。跟住出面突然間發生咗件事，就有個女人衝咗出去㗎嘛。 啊，係咩？ 係啊。 冇懷疑囉咁。 係啦、啊，咁我而家唔係你而家係。听到噶，咪 听到噶，听到噶，我见到个表喐得好劲啊！ 哦 ，OK， 唔系嗰次系做紧一个特别嘅活动，咁跟住你就嚟探我啦，咁跟住有另外一啲朋友喺度 serve 紧一个某一个客人咁啊，咁啊客人咧就睇中咗一啲嘢，咁因为嗰个活动咧就需要透过个手机 app 去俾钱嘅，就当场唔收现金嘅。 系。 咁嗰個 app 要點登記呢，就係要用 Facebook 啦，或者你用一個 email 登記就可以㗎啦，其實。咁跟住呢就到去俾錢嘅時候，嗰個女人就開始發爛渣，咁就話呢度好唔 helpful， 因為呢好歧視佢一啲冇 Facebook 嘅人。咁跟住就係話咁嗰個女仔，我哋個朋友就話啊，咁你用個 email 去登記啦，咁樣。咁佢話我又唔中意俾我個人資料你喎，咁 唔好幫襯咯。 咪跟住咧，佢就好怒衝衝咁就話你哋呢啲咁嘅小店都唔 helpful 嘅，冇嗰種人情味咯，跟住就衝咗出去。跟住然後 有俾車撞到。 然後就走咗上樓上鋪頭，即係另外一間鋪啦，咁就話。就同佢講話我特登喺香港度過嚟睇嘢㗎，又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又要 Facebook 登記，好麻煩囉咁樣。 係。即係報串。 係啦，咁跟住呢，咁我心諗其實呢香港我成日都聽到好多客人就係講話佢特登喺香港度過嚟去睇，咁其實香港度過嚟有幾遠啫、即係好似譬如你啲聽 眾長洲出嚟㗎咁樣都唔好遠啫， 喺澳門過嚟或者喺外國特登嚟嘅都係大有人在啦。 係呀係呀係呀， 咁點解要特登 claim 自己係喺香港度過嚟好巴 閉，因為搭地鐵貴幾蚊囉。 超咁都係啦，由你如果有上由呢個中環站過嚟深水埗，其實五六個站啊，又話十個站以內都到啦。 係係係， 半個鐘差唔多最頂盡，即係地鐵站都到啦，有幾遠咧？有幾巴閉啫？ 係係係，咁啊，終於冇幫襯啦。 冇，其實咧，嗰個人如果佢係禮貌，即係其實因為聽翻朋友講，佢入嚟鋪頭嘅時候咧，那個態度已經好差噶啦，即係啲語氣係好唔好嘅，因為我唔知點解我唔係話歧視嗰啲人啦，但係好多時我遇到嘅有啲客人，佢哋都係喺嗰個區域過嚟嘅人咧，都會係有一種優越感樣。即係 港島同埋九龍有啲出入 嘅。係啦，即係佢哋會覺得我過嚟特登， 都係呢啲咁嘅衰嘅區， 專降跪落嚟深水埗， 深水埗有 復出蟲咁樣， 有大媽揼腳，又有阿叉喺度搬嘢，都要影衰曬我嚟到你仲唔搞，仲唔做嗰啲嘢咁樣。 唔係，咁有啲係好有禮貌嘅，即係你睇得出有啲有修養嘅，但係有一部分人係嗰啲有少少錢嘅人，但係佢覺得佢慣咗要服務佢嘅咁樣嗰啲咯，係啦，咁嗰啲我就通常即係 yes or no 嘅答案就算㗎啦，即係我唔會特別同佢點樣溝通㗎，唔想同佢溝通啊呢啲人。 係。 咁個朋友就話，因為佢一嚟到個姿態已經好高，亦都好冇禮貌，咁本身就可以有啲即係走盞位就收佢，幫佢收個現金，然後幫佢買嘅。咁但係就係因為你啲人咁冇禮貌，所以咪變咗自己個 option 就少咗咯。即係本來人哋想 offer 俾你，但係你個態度咁差，人哋都變咗唔想幫你啦。 我覺得你咁樣諗就錯咗啊，即係諗錯咗佢啊。 係咩？ 佢其實最大嘅得益咧，就喺度發你懶啫嘛。 系，同 埋 原 要 發難嘅， 原要自己喺港島咯，同埋 因為本身咧聽聞咧就好似話佢本來想嚟睇我哋鋪頭嘅嘢嘅，但係因為咁啱佢嚟嗰兩個禮拜就冇我哋嘅嘢，咁佢嚟到嘅時候已經 人哋嘅嘢， 係啦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你都唔使將你嘅憤怒發泄喺人哋嗰度啦。咁當然因為劉德華講。 即係客人永遠是咩？今時今日嘅態度唔得啦，咁即係客人永遠是最低。咁但係我唔覺得係咁，首先你要有禮貌咯。 喂，所以咧做親啲前線嘅工作人員咧，我都同佢溝通過咧，佢都係覺得俾劉德華害死嘅嗰句嘢，即係嗰個廣告。 系啊，好烦啊！咩今时今日嘅态度唔大，你唔系大晒。 但系咧，我见到咧，其实就并唔系嗰个广告之后先有嘅呢样嘢。我最 因为个广告出咗之后，就更加 emphasize 咗呢件事，咁所以啲人就留意咗嘛。 唔系，我记得最早咧就系郑裕玲咧，就去洗衫铺咧，又唔知唔见咗只袜定唔知洗烂件衫咧，就咧叉一条腰咁样咧，即系懒巴闭咁样咧就。你唔好以为咁啊得过骨啊咁啊，就类似咁样啦。嗰阵时我觉得咧，香港嘅港女咧最明显就嗰阵时咧，变成今时今日咧，即系嗰啲坐住高层做 marketing 嗰啲怪女人咧，即系我觉得系嗰一代已经开始以郑裕玲为目标啦。即系我啲家姐都系咁，其实即系已经好黑人憎嘅面口咧，以为洗钱大捻晒咁样咧，已经开始咗。其实刘德华已经系好 mild， 同埋佢嗰个好 humble 噶啦，算讲得。即系与比起郑裕玲当时嗰个态度咧， 同埋咧有啲近排系会有啲好搞笑嘅人咧，入嚟就话吓乜咁细嘅就间铺咁样咯。 咁啊，点解觉得咁大咧？ 唔系，我心谂即系呢个又系另外一个冇礼貌啦，即系好似你去到人哋屋企入屋吓，你屋企咁细嘅咋咁样咯？即系。我唔知啊，即系就算你系买唔买，我就算俾个百货公司你，你都系。你都唔買噶啦，我間鋪幾大，你都唔啱睇，係咪你？係咯。 喂，咁其實呢啲咪就係嗰、那個集體傳媒嘅威力同埋利與弊咯。因為你間嘢黃咗，並唔係靠即係並唔係靠你嗰個文化氣息嘅，係靠有啲可能出咗一啲報道啊咁樣。 真係好不幸咁俾人介紹咗。係啦， 而報道你嗰啲人啲質素又好低啊，即係嗰啲雜誌啊。 可能嗰 雜誌剪 coupon 咁樣介紹埋你咁啊死啦大佬。 唔係通常嗰啲咧入得嚟講一句咁嘅説話嗰啲人咧都唔係特登嚟揾我哋嚟睇嘅，即係嗰啲係可能路過或者係唔知咩原因係啦，經過或者入嚟睇嘅啫。咁通常咧，特登嚟揾嗰啲咧，都係有翻咁上下認知同埋有翻啲禮貌嘅。 Okay. 咪即係等於去日本深度遊同埋喺玩樂 shopping 嘅分別咯。即係嗰啲人又嫌喂啲日本嚟嘅喎，咁抵啲即係啲嘢唔好食嘅咁樣。喂，屌冇人叫你周围食噶，大佬。 即系你讲开底呢件事咧，又系之前有一样嘢好搞笑嘅。咁、即系我哋好多嘢都系唔系香港做啦，亦都好多嘢系入翻嚟噶啦。咁基本上我有运费嘅成本，同埋我有即系一啲 admin 嘅费用，可能我有啲手续费要俾啦。咁所以 that's why 系人都知道你喺香港买一件嘢，同你喺嗰個生產地買一件嘢根本上係兩個價錢。 咁你即係同我老豆呢以前我老豆出曬名孤寒嘅，但佢有佢個諗法就 reasonable 嘅，即係譬如佢我老豆識蒸蟹咁樣嘅，咁街市買隻蟹返嚟蒸幾多錢啫，嘩屌你出去酒樓食要成四倍價錢咁樣，喂酒樓伙計又要出糧，廚房又要專登裝修， 又要洗碗呢， 又要租金，又要洗碗，又搵幾個人服侍你，佢嗰啲完全唔計過，唔記得咗咁㗎好似呢樣 咁。跟住佢話呢個我喺日本咩佢話啊呢、這個舉例啦，係佢1000 yen 嘅咗喎，你呢度賣幾多錢呢，應該咁你呢度賣1000 yen 係啦，86蚊咁樣舉例啦，即係貴啲啦。咁跟住咧，佢就話跟住佢話呢度1000 yen 即係70幾蚊、80蚊港紙到嘅啫喎，咁樣啦。咁其實我心諗，即係呢啲人已經都多餘㗎啦。係 冇錯。 咁我就話我已經好有禮貌咁樣就話咁其實咧，不如你留翻喺日本嘅時候先買啦，因為日本可能個款會多啲嘅咁樣啦。我都唔去日本嘅，有輻射啊咁樣。 係，屌！ 我想呢啲人要收線㗎，呢啲人。 因為你唔叫佢食屎咧，你都好有分，你好有嗰個風度嘅真係。 我想撲街，你咪當俾幾廿蚊人哋幫你食咗嗰啲輻射咯。 我即刻咧個電話度撳咗啊張學友嗰個樣出嚟啊！突然間呢個人 call 我添咁樣，失陪一陣咁樣，就係張學友食屎啦嗰、那個壓屎啦嗰、那個樣出嚟真係。 咁我心諗你去嗰啲咩12蚊店，你又問下人哋啲阿姐點解日本賣100 yen 你度卖12蚊。 系啊，冇错。 妖。 系咯，你可咁样过话佢啊嘛？你话10蚊点都几抵嗰啲嘢，不过都系卖贵少少咁样。 我都费事同佢讲。 咁啊系，唔使 嘥气。讲多句都卖翻位啦，真系。 啊，同埋你一个好假嘅笑就得噶，对呢啲。 我已经算噶啦，讲完嗰、那个叫佢有 慢慢睇下，唔买唔紧要咁咯。 冇啊，我就系、是、因为我以前系唔系做零售噶嘛，咁我而家就系因为要坐，日日都坐喺个铺面度咧，就成 日 都 见到呢啲人。 即系呢几个系近来比较突出嘅例子。即系另外就系好多入嚟影相啦，即 系 好似打卡咁样啦。 系系。 然后每一样 攞你嚟当景点啊？ 攞啲嘢嚟做景点，攞间铺嚟做景点。攞我冇咁多，我冇咁多忽俾佢影啊！佢系每一件 product 都会影啦。 哦，可能嗰啲可能系行家嚟 嘅， 系啊， 行家都有嘅，有啲样嘅似系嘅，咁但系有啲唔系，有啲好明显你见到佢系嚟观光，然后入到嚟铺头知道有你呢间嘢，然后入嚟影啲嘢咁样咯， 或者影完打卡咯。 我成日觉得好好奇就系、是、啊，其实都嚟影相嘅人都唔少，但系我从来。見人哋 tag 翻我哋嘅鋪頭係唔係好多嘅？ 你唔上大陸網，你梗係唔知啦。 咁又係，可能喺大陸，我唔知，但係我從來未見過有人 tag 翻我哋咯。 哦 ，OK， 咁你唔識呢啲禮節啫。咁嗱，我都要守規矩啦。嗱，阿塔打嚟咧，咁咧，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鋪頭咧，就請你。記得呢個名啦 ，Midway。 我覺得有心嘅人都會知嘅嘢，其實聽開。 唔係，因為今日好多新嚟嘅人啊， 唔、oh, okay. 知點解發咗咩癲啊！即係突然間好多生面口嘅都留兩句言啊，咁樣咯，各樣。 嗯，係咯。我見到人話我唔識耍太極啊。 哦，係咯，喂，咁你講下 Midway 係咩嚟嘅？ 其實 Midway 就本身是一個介紹一啲旅行或者係一啲設計嘅一個。平台嚟嘅文字平台嚟嘅，咁係有咗4年噶啦。其實就喺雜誌寫啦，同埋一啲 online platform 寫。咁跟住發展到去上年開始就有一間自己嘅鋪頭啦。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去完一啲地方或者訪問一啲 brand 或者訪問完一啲設計師，咁其實都會想將佢嘅嘢擺翻喺一個地方有得。睇到摸到，就算唔買啊，即係睇下。我覺得有陣時候你就算未必係買，咁作為一個人你嚟欣賞一下我都覺得好開心嘅、 嗯。 即係起碼我知道，好似你有聽眾嚟聽你講嘢咁，即係起碼我知道，我覺得自己揾對一樣嘢擺喺度，原來有。 嗱咁咧，即係至於頭先阿塔話咩有人聽我講嘢咧，我亦都曾經咧喺佢個實體店嗰度咧就錄過幾集呢、這個怒火探戈嘅。咁呢就現場做嘅，咁幻想本來有啲嘉賓嚟聽我做節目，點知嚟去得一兩個，咁但係呢嗰、那個 archive 呢仍然存在嘅，咁甚至乎大家唔知邊個阿塔呢就請你呢就搜羅返九吹24呢喺幾個月前呢曾經上過嚟 live 節目呢，咁你知佢係邊個啦，咁我哋講下攝影啦，講下旅遊啦、啊、上嚟兩次囉。咁呢要介紹返嘅，因為我今日就真係比較見到多啲三面口嘅朋友。咁啊係啦，你繼續做嘢呀仲要。 因為四一埋稿嘛，跟等緊埋稿。 好啦，喂，咁你繼續做嘢啦，咁得閒又上下嚟戏下啦。約搵日約一日好冇。 好。 OK， 好啦，咁啊同阿塔講再見先。 好， 拜拜。喂，今日真係幾捧場喎，而家就算我講兩話拜拜呢。即係死唔斷氣咧，都仲有120人喎，真係好神奇啊！今日喂，咁真係時間差唔多啦，我仲要執嘢，聽日仲要翻工，咁咧就係咯，咁聽翻archive 啊，爬上嚟啦，咁同埋希望大家如果聽緊網頁唔係網台 app 嘅朋友，就記得上嚟 live 啦，咁同埋就記得得閒就 super chat 下支持下。即係買下嘢飲啊，俾下電費啊，咁樣都無人歡迎嘅。咁星期四就再見咯。因為我把聲音個喉嚨開始好痛啦，已經。OK， 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